Exo 啊，今次歌名同埋歌词中嘅 This is how we roll 系唱片公司 A&R 嘅同事度嘅，原因一个字，型咯。觉得同呢一首歌嘅 vibe 相符之余，亦都有佢哋组合随性嘅特色喺当中。 你与我，我与你，暗个魔术，我翻滚，我颠覆，互传知觉。 作曲 JMYB's Alex Law， AP 潘宇谦，填词 Oscar， 编曲 Oscar George， 监制 JMYB's。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Pixel featuring Jace， This is how we roll。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咧，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早晨开始公众假期，风骚快活人又嚟。 你介绍自己，你都冇介绍。 我系阿瑞姐同埋阿强哥嘅朋友，我系你梁小章。 大家好啊，今日就系复活节，听我哋嘅节目。开心得嚟唔切， 到你啦！ 第一日唱， 我系李家照，系啦，我系李老师，我今日系你哋两个嘅老师啊！ 我今日 系啊， 我喺停车场，我喺叫老师咁样啊， 系啊， 今日又好紧张啊！我讲咗先，然后我再。 你讲先啦， 讲 ，OK。第一日长假期，第一日摊喺张床听风 show，enjoy。 唔系噶，可能好多人平时都系摊喺床听噶咋。 我知，咁今日第一日长假期咪。 咁你使唔使摊喺度做啊？我想问你，你想唔想摊 都好，可能会好啲。 定系躝喺度啊？ 系啊，都得噶。 即系连埋一齐又得。 系啊，躝架咁样，系啊。 摊。 真系曳啊！呢个同学。 系啊，我知啊，一嚟又想讲衰嘢。 系啦。 佢叫我躝嘅。 我冇叫你躝。 我都想叫你躝。 你想唔想摊喺度？ 我 攬 走。 喂，嗱，咁啊，三個鐘頭節目由而家開始啦。我見到咧，馬斯哥，其實係咪你自己有另外啲別名嘅咧？即係我覺得咧，點解會有一個聽眾係李泰勝咧？阿勝哥咧，佢話想聽強 B B 唱歌哦。 哇， 係啊，又有一個朋友佢話，我要聽黎露河博士啊。阿 Ken 話，誒點解你咁多男性朋友？其實係咪你啲化名？ 佢啲誇誇團係嘛？ 自己不停喺度留言係嘛？ 係咪俾幾多錢人啊？ 乜喺呢個廁所係咁，自己又不停嘅名嚟留 言。 你都係 做曬。系佢做细大会， 系啊，真系做细大会啊！有几多个啊？又跨家团， 两个 俾几多钱啊？ 两位，你仔两位 B B， 你真系唔明白我。我系攞着数啫，我点会俾着数？ 我估应该都唔止嘅吓，嗰啲阿雷女士啊，好多佢啲 fans 啊， 冇错冇错， 揸晒牌。今日等紧黎丽荷博士唱嗰只，不过你要多谢阿老师。 哇，真系要衷心再多谢你老师，我觉得佢已经将我由呢个门槛提升到去少少。即係入學階段可以入學。 我唔認為係， 仲未入學啊，都唔緊要。終於有一日，你俾份表我，翳我入學。 哦，咁啊 ，OK， 我寧願我自己嗰一間學校咧殺校，我都唔想收你呢個學生啊！ 自行忍殺， 自行了斷啊！係啊，我殺校我都唔收你學生。 唔好。 嗱，今日咧呢個風騷唱不完咧，正如我即係上個禮拜同今個禮拜都係啦，有不同嘅作品啦。而今個禮拜咧，我感受到阿馬老師嘅壓力，因為 點解啊？ 阿李老師話叫我咧。同佢一齐合唱，咁我真系觉得咧系第一系非常之受宠若惊啦，系 啦，冇咁讲啦。 咁第二就系话咧就觉得个压力嚟啦，因为咧好似歌好自由版啊，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反为有啲歌你话如果嗰啲 beat 咧系强劲啲嘅，即系一系一我就会捉到啦，即系我哋啲幼稚园生嚟嘅啫嘛， 你梗系唔系 大学硕士 真系弊啦。头先佢一句自由版咧，佢又话自己幼稚园生，我连自由版系乜嘢我都未知， 你打大打。 但系问题系啊，佢虽然话佢自己系自由版。但系問題係在於個就係特個唱到喎， 唔係咯，我知啊。 其實我覺得你真係咧對自己太高要求，同埋個壓力太大。 啊、 我覺得唱歌其實咧你係要開心嘅， 嗯、 唱歌其實係開心的。 所以咧，琴日咧 都唱英文歌， 佢錄咗一首demo 俾我聽啦。咁我就一路聽話，哇！當時我亦都有一種叫做 有冇滴汗啊？有冇三韻喺個頭？ 我咪寫咗一個電話咯。我話聽完你唱之後，我唔想唱，因為我覺得。 我好似令到只歌冇咁好听， 唔会唔会， 咁所以我就 冇呢件事， 系嘛？ 但我觉得唔会嘅，听众都想听 大 家 好唱歌嘅。嗱，我觉得不如咁样啦，其实究竟系我讲嗰样嘢啊，定系其实系大佬张自己太过紧张咧？一阵间听住我哋嘅风骚唱不完咧、啊，听我哋合唱嗰首歌咧，大家就自有分了啦。你哋喺个 Facebook 度话俾我哋听，系唔系你谂多咗咧？ 好啊， 因为我真系觉得佢就系大佬张啊，你啊拍马都飞唔得， 冇咁讲，冇咁讲，千祈唔好咁讲， 老师， 因为至少一样嘢。就是说你的节拍是非常准的。 总之一句讲完， 我 们一阵间 风 骚唱不完。 你有吗？好，一阵间我就由你自己唱。他有事， 他懂找 Pepe 打节拍的，好犀利。这个气温相对湿度67%，这个星期五是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仍然生效，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不至清劲的东风。Get the party started.开 P 啦！虽然知咧，今日公众假期咧，可能啲朋友咧都要开工嘅，有啲咪揸车嘅朋友仔啦、弟弟哥哥啦等等啦，为我哋嘅吓好市民继续服务，所以咧，我哋为你打气加油，继续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不能不提就是我哋今日都有点唱嘅时间，喺12:30开始啦，咁所以大家咧就晏少少系打电话嚟、不过都可以喺 Facebook 留言讲定先。我见好多人都已经留咗言噶啦。 系啦、如果你打电话嘅话，记住啦，12:00就已经有朋友接听你嘅电话啦，就是、我哋嘅靓女 Tiffany 啊，电话就系18723888，18723888。 喂，嗱呢、這个假期咧，我相信大家嘅心情咧特别好，你觉唔觉得咧？ 系啊， 因为我哋可以睇得到个 tunnel 啊， 冇错， 冇错 ，tunnel 嗰啲光，系啦，终于大家呢个防疫。匿喺屋企，咩社交距離，咩唔可以依樣，唔可以嗰度，唔去得呢度，唔去得嗰度，跨家庭又唔得，食嘢又唔 得， 堂食又得，係啦， 乜嘢都唔得， 終於瞬間充滿憤怒 火。 喂，呢、這個唔係怒火，不過係啲叫做不耐不耐煩 啫。我都係，我真係有啲怒火啊！ 不耐煩啫， 又似你嚇。 但 係 我哋而家見到個光，同埋每日見到個確診數字一路慢慢縮細、縮細、縮細，即係嗰種心情真係好開心。 係 啊， 但係就係要靠大家匿喺屋企啦，所以咧就入邊翻啲掌聲大家嘅，係咪？ 好嘢，好嘢。 即係所以你話咧，即係點樣都好啦，咁啊，即係講笑嘅啫。咁啊，最緊要咧就係大家都喺呢一方面嘅話，就算係我哋有聽好多啲點唱嘅朋友，佢哋都係叫大家打針。同埋佢就 系 好好地喺屋企啦，咁样、真系啦，我哋个数字而家降低啦，咁我哋咪可以大家一齐享受呢个成果啦、 不过当然啦，即系有时咧讲完好听嘅，有时系讲一啲冇咁好听。我啲专家都讲噶啦，大家咧唔好太过即系疯狂地出去啊，一班人啊咁样，因为预防第六波啊。 系啊，都会两手准备。 因为其实下个礼拜咧，当即系学校又翻学啦，咁同埋嘅就系大家又疯狂咁出去玩啦、 食饭啦。 因为其实限聚令，我谂放松咗之后嘅话咧，大家会比较舒服好多嘅。 系啊， 系啦。咁我知听到我身边有好多嘅朋友咧，都已经大家都约紧食饭啦， 有啲 book 唔到位添， 同埋去玩添啦。嗯， 都明白嘅吓。总之，大家身体健康，每天我继续可以黐住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吓。 耶耶。 系今日咧有个讨论区嘅题目咧，佢又讲紧即系有啲女。仔咧，佢有啲暗心意嘅男士啊，俗称男神啦吓，咁咧佢就会有好多特别嘅表现噶啦吓。 系啊， 其实男女都有噶，系咪？ 男女都有。 你有心仪嘅女神，你点样都会做呢啲嘢啦。 冇错， 系咪？系啊，我哋讲嚟听下。第一就系会留意佢嘅 IG， 同埋会留意佢嗰啲 message， 不停咁睇完又睇，睇完又睇，睇完又睇，有冇同感？ 有，碌嚟碌，不上去睇下，睇下 冇嘢噶， 睇下佢做紧啲乜嘢啊？睇下佢同边个影相啊？睇下佢而家。个样啊， 其实嗱，点解谂你 I G 嘅话都仲好，因为佢会 update 噶嘛。但系你有冇试过嘅就系，譬如可能你系识佢嘅，咁跟住咧，你可能同佢咧都已经系有 message 嘅来往嘅，你系会不停咁去 look 翻上去睇嗰啲就，哎呀，佢曾经何时同我讲过一句嘅啫，你食咗饭未啊？跟住又睇，睇完又睇，睇完又睇，都系重复嘅嘢。 如果系留言咧，仲要听下。 哇，真系好无聊。 食咗饭未啊？系啊，早啲休息啊。 你都有噶？ 有， 梗系有啦。 经常咁做。 因为睇你心仪嗰个人嘅一啲嘅社交平台咧，仿佛。好似进入咗佢嘅生活圈子，仿佛进入咗佢屋企咁样， 系 啊，就会做呢啲嘢啦。 拉佢条颈多条链咧，系边个送咧？ 吓，你会谂好多嘢啊！ 系啊， 你有机会见到佢谂噶， 会啊！ 我送嗰条链做咩未戴过啊？ 哦，你嗰条咩链啊？咩链啊？ 大定细，粗定幼？ 链都唔关你事， 系珠链啊！ 乜链都唔关你事， 听到。 嗱，而家我陶醉紧啊吓，李小姐，你唔好搞乱我嘅。平静嘅心， 你啲小女朋友嘛， 系啊， 我知噶。好啦，第二个咧就 大个女朋友噶， 系啊，重温对方嘅一啲 message， 咁即 系 如果 都有即系喺手机上或者有 send 个 message 咧，成日睇翻，成日睇翻， 同埋会自己呃自己。譬如可能咧，你就系 loop 紧嘅时候咧，你就觉得啊，字里行间其实佢咪同我 搵啲新 爱咧， 系啊， 系啦。其实呢一句说话，佢平时唔会咁讲噶，但系今日佢咁讲，其实佢会唔会向我？ 其实好多都系自己幻想出嚟 告白咧，咁样系自己喺度自己幻想就好开心噶啦！ 仲有你发现佢在线，点解佢冇 WhatsApp 我咧？ 系跟住佢有输入，写住输入咩？你即刻佢咪写咗我咧？ 系 啊，系啦，咁样 紧张，好紧张。 我想请问啊，其实佢输入紧俾其他人嘅时候嘅话，系咪你如果系在线，佢又在线嘅话，你就以为佢系正在输入，但系佢唔系输入紧俾你？ 我见过有啲睇到， 我研究咗啦，我真系傻到咧，自己两部手机，两个喺度对比一下。佢如果你見到，譬如話你 click 入我嗰度啦，你見到我輸入啦，未必係輸入嘢俾你，可能 係 我睇 緊， 使乜研究啫？睇緊你啲嘢。 唔係啊，因為其實我一路都搞唔清楚噶。 唔係㗎，有時其實呢個咧，你總之你同人 WhatsApp 緊，佢輸入，但係跟住你冇嘢彈出嚟咧，你知啦。 我知。 使乜兩部手機？使乜十部啊？不如 唔係你， 佢想證實下啫。 係啊，我想證實。同埋咧，因為佢所謂 博士係會做啲咁嘅嘢。 哎呀，呢支又得滞， 问下啲屎臭唔臭先。 系啊，咪就系啦，问下啫，你食下啫，得唔得嘅咧？咁样嘅咯，佢会做呢啲嘢。 你觉得系咪好好笑啊？ 我唔系讲你啊。 嗱，今日 你会做呢啲嘢嘅咩？哦，原来你会做 噶。今日系浪河地运， 咩浪河啊？我浪河嚟嘅。 长假期 系 H A L L 啊。浪 我乜都浪噶啦。 好，继续咯。 好， 下一个嘅就 系 话 咧，呢个真系我都会嘅。有时即系讲开乜嘢，你就系会话系啊，我识得一个女仔都系咁嘅。 Yes， 我识得一个男仔都系咁。嗰个咪就系你心里边嗰个。 佢最近成日睇边个啊？ 我最近成日提起 你咯，莫非佢同你？你谂都唔使谂啊，谂都唔使谂啊。 会唔会啊？ 会嗱，其实咧，你知唔知道咧？我试过有一次，我睇过有一个 documentary， 佢讲紧嘅就系话点样可以知道你身边嘅男人有冇偷情。 嗯， 如果佢突然之间喺你屋企嗰度，即系喺你面前嗰度提起一个你唔知道系乜嘢嘅名， 系 经常喺你面前嗰度系提起有某个女士嘅名嘅话咧，十居其九，佢应该 系 有偷情。 佢但 系 佢 点 会咁蠢喺你面前提人哋个另外女仔个名啊？ 系会嘅。因为佢系忍唔住，希望可以咧，又或者佢同你讲到，好似感觉到觉得佢就话，我同佢冇嘢，我系朋友嚟 啫 嘛， 同事啫， 我咪可以成日喺你面前度提咯。错，十居其九，若果佢突然之间同你系好密集咁样去提紧某一个人嘅名嘅时候，小心啲。 即系个人可能已经入侵咗佢脑袋啦。 因為佢已經係不斷咁喺個腦裡面啦，所以嘅就係佢同佢嘅另外一半嘅時候咧，佢都係按耐唔住，佢係男人，其實係按耐唔住呢一種嘅甜蜜嘅感覺嘅，所以咧你哋亦都要小心啲。 最近有套韓劇，好似係裏邊有一情節就係咁，叫《秘密花園》啊。咁個男仔咧就本來就。佢覺得自己冇理由中意嗰個女仔嘅，因為個女仔係一個 stunt man 嚟嘅，即係嗰啲打打打嗰啲啦。但係咧，佢拍到咧就係佢無論做緊乜嘢，那個女仔都坐喺側邊。點解你成日都走咗嚟我生活裏邊？其實佢就掛住嗰個女仔。咁、所以我覺得佢呢個表達手法都幾得意。 係咧，係啊，所以你哋啲男人你要偷食嘅。 你最掛住邊個啊？係咪小女朋友啊？ 有冇名噶？其实佢 系，梗系有啦。 小女朋友有冇名噶？ 有， 叫咩名啊？ 唔话俾你听， 系咪阿娟啊？阿娟 都系嗰啲啦，系芳芳啊，系啊，芝芝啊， 芝芝啊 ，Lulu 啊， 系啊，嗰啲咯，碟名碟字嗰啲啊， 猪啊嗰啲， 系啊，嗰啲咯，红红啊，系啊，系咪啊？红红一定有一个啦。 今晚登场 有冇妙妙啊？ 今晚登场 有冇啊？最红嗰个有冇啊？ 唔敢讲， 即系有啦，即系有啦，嗰啲系碟字嘅晶晶啊，嗰啲我都唔知晶晶。 嗱嗱嗱，到啦， 好啦，下一个咧就系突然间变得好迷信，以前都唔信嗰啲咩星座啊，咩生肖， 日日睇， 系啦， 呢个星座， 知道咗个心仪嘅男神咧系咩星座啊，咩生肖就猛睇啦， 系啊， 睇下今个礼拜，哎死啦，佢有呢个桃花运，佢会唔识个第二个咧？咁样 由星座去到生肖都要对比一下，我生肖同佢嘅生肖 都对 埋啊，系 A B 同 B 型。有冇幸福咧？ 真無聊啊！ 都唔係㗎， 又點啫？ 我哋唔信 嘅， 我哋唔信呢啲嘢咧，就覺得無聊啦。但係咧，你有冇聽過有啲僱主請工人姐姐啦，或者請職員啦， 有啊， 係要對㗎。 我以前咪就係咯。我以前有一個僱主嘅就係、是、佢、問我生肖 啊，要問 佢問我嘅我個星座， 係 啊。佢又要夾佢，佢先至會請。 係啊，分分鐘影響埋你嘅求職㗎，所以我唔敢講話無聊。有啲人信就真係信到。是死心塌地噶， 你会唔会如果你第时你开系咯，我唔会咯， 从来 我就 会 睇嗰个人。 我会噶，特别系合作做嘅 project， 有啲我真系唔会同合作。 点解啊？你试过咩？ 生肖 真系唔夹你啊？ 试过 点啊？你仲有咩纠 结 啊？ 受伤， 你唔夹咩生肖啊？可能我哋怼住你噶，可能从来你冇讲过，可能我哋嘅生肖插紧，一个插上边，一个插下边。 你咁衰啊？你 讲下，你讲下。 我惊啊！嗱，有啲罪疚感。 即系纯粹我个人嘅意见啫吓，就即系大家分享下。 亦都冇迷信， 冇科学根据。 系啊，冇错。 狗真系搞死我， 啊哈！ 属狗啊，我真系俾好多搞到我咧。 有冇睇过啲师傅？啲师傅系啲师傅讲嘅，定系你嘅以往嘅经验啊？就哇， 都系 系啦，有啲搞死你嗰啲就佢属咩噶？真系属狗 嘅。有冇试过先？ 次次都系咁。试 过啦， 佢点样搞死你 吓？ 佢点搞你啊？ 哇！真系 咬你 咬你啊！ 咬你 pat pat 系嘛？有冇啊？ 噬你 pat pat， 佢咬就唔拘呢啲嘢，但系真系令到人财两失。朋友都冇。 OK， 咁好啦，咁讲一啲建设性嘅，有咩生肖好旺你咧？ 系咯，旺你有冇咧？ 呢个大佬嘅猴好旺我噶。 哦， 系啊，遇到佢咧就封侯拜相，我封侯拜相。 唔该，成日都黐住你。 系啊， 你惨啦。 佢仲要话你唔好 cut 住我。 咁就一世啦。 仲有鸡都系，系啊，即系咁讲啦，系啊， 系 啊。 我唔系，唔怪之啦。 所以佢唔系好 彩。系啊，我又唔系猴，我又唔系鸡，系啊，所以唔怪之佢成日都揾支笔。 啊呢啲吓，我系咁讲嘅啫，冇科学根据。 系啊，纯粹讲噶， 嚟讲 噶 啫。 我就觉得 嗱，除咗呢一样嘢之外咧，就经常扮偶遇啊，呢个戏都有个摆喺度做情节，走 过 个学校门口，咦咁啱，我系啊，我喺附近买嘢啊，咦，我你读呢间学校，其实佢专登去搵 跟踪人哋， 系啦，就扮到好似唔觉意撞到咁样样。 咁我又冇至于咁， 我有试过。 嚟讲嚟听啊，又系小女朋友啊， 系啊， 系咪啊？红红啊，点样撞红红啊？ 听听听， 我觉得红脚会， 因为古仔唔系红，系波波啊， 啊波波啊， 佢个女朋友叫波波， 红红就系琴日嗰个系咪？ 系啦， 嗰叫波波，困住人哋喺个酒店房嗰个嘛。我有朋友同我 泳池都唔俾落， 直头系 泳池都唔俾落。 点解你会用个韵字？ 因为我有个朋友琴日同我讲，佢话咧听你嗰个古仔都想呕。女仔嚟嘅，佢话咩人嚟噶？摆到明嘅就系咁晕咗人哋喺个间房里面。 最初可能就系你，最初叫人哋去嘅时候就话嗱，有泳池啦，有 gym room 啦，有乜嘢乜嘢乜嘢啊，乒乓球打啦，到时乜都唔俾做，净系锁喺房。 系啊。 衫都唔俾着，咁你死 唔 死？ 唔使，你就捉翻人哋落嚟，跟住又系咁夹硬逼人哋听 stories， 系啦，又话好 sexy 嘅只歌， 大佬真，我记得晒你啲衰嘢噶。 OK， 我自首。 嗯。 我听日去自首， 唔使唔使唔使啦， 事过情迁啦， 都唔想再谂起呢件事啦。 波波都唔记得你 讲波波，嗯 啊， 你头先讲波波件事 啊，系啊，因为我翻学咧，因为佢搬咗我佢就住喺我翻学附近，其实我嗰时有翻九点嘅啫。即是我学校翻九点第一堂。 哇，佢 咁晏 嘅时候已经食埋啲波波红红噶啦。 哦，系啊， 好晏嘅，我哋学校好晏噶嘛。咁我知佢，譬如话八点零钟，佢就企喺嗰度等巴士啦。我特登。 你男校嚟 嘅 喎。 系啊， 隔篱学校啊， 唔系唔系，佢住唔系佢住学校附近，然后佢又要去某一处地方翻学。 佢 边间 学校记唔记得？ 我嘅记得啦，不过唔讲啦。 你点解会识波波嘅？如果你 佢唔识噶， 我识噶，波波我识噶， 佢识噶，佢话 点解人哋学你会识嘅？ 就系啦，呢个系咪一个问题啊 ？Well， 你点解会识啊？ 有时 你咁样， 波波住都识我，我冇计啫。 即系咁细个已经淫贱不能移， 成日玩波波池，淫贱不能移，淫贱不能移，成日玩波波池， 波波池系俾小朋友玩噶。细细个咪去玩， 波波池成日留低啲嘢噶。 呢个叫淫贱波波池 啊！你话 淫贱波波池， 你都可以入去波波池玩嘅啫。 我想去玩啊！我想去，哇！淫贱啦，大家一齐淫贱。 喺边度有淫贱波波池玩啊？请问？ 复活节教我哋搵啊！淫贱波波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参选人李家超话，支持政府计划制定专门法例规管众筹，因为现有法例冇足够规管众筹可能带嚟嘅涉及违法行为，佢喺政纲亦都会作出考虑。李家超重申，基本法23条立法属于宪制责任，现届政府做咗大量工作，如果佢成功当选，强调会尽快完成立法。李家超又话，倾向接纳同推行现届政府提出嘅架构重组方案，喺佢顺利当选之后，会同现届政府官员推展架构重组嘅立法工作。另外，今日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第二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李家超说，香港过去曾经因为国家安全受威胁产生感到相当悲痛的事，也令到大家认识到国家安全受威胁的时候，社会和个别人士亦都会受伤害，必须居安思危，认识国家安全，做足风险管控，这样亦都同他奠定香港发展稳固的基石的施政理念一致。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发言人田启文欢迎戏院可以在首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的时候重开，但对于入座率上限是五成感到失望。对于戏院重开之后，放映院内的员工和同一场次的顾客，如果已经接种三剂新冠疫苗或者已经打齐两针的康复者，可以在场内饮食。田启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难以有额外人手检查针卡，预料安排的吸引力不会太大。另外，首阶段放宽措施未有涵盖派对场地，香港派对场地协会会长林汉贤在同一个节目说，属于意料之内，希望政府尽快公布如果重开，在营业时间、人数上限、打针等的要求，让业界尽早准备。稻苗学会主席徐文伟话，在首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食肆员工要每三日进行一次快速检测，快测的开支由经营者负责，否则对员工来讲会是沉重的开支，认为为经营者带来压力。预料小型食肆每个月需要过千元的额外成本，大型食肆或者涉及过万元。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希望当疫情受控达至动态清零的时候，政府可以取消要求。徐文伟说，放宽措施初期的订座暂时爆满，但受限于四人一台，预计可以带动的生意额会是疫情前的六七成，多数是火锅和中式小炒店受惠。 元朗水边围村湖水流今朝早八点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大约500人接受检测，发现8宗阳性个案，同一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发现阳性比率是 1.6%。另外，政府派员到访大约440户，70户冇人应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云量增多，周末期间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复课在即，有好多嘢要准备，但系最重要嘅系 接种疫苗。 根据卫生防护中心的分析，没有接种疫苗的儿童和青少年感染新冠病毒病之后的病情严重或者危殆的个案数字，是已经接种两剂或以上疫苗的8倍。 科学数据清楚显示，新冠疫苗对减低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高度有效，亦都很安全。而且儿童感染新冠变种病毒后，有可能会出现神经系统并发症和后遗症。 而目前两种新冠口服药其实都不适合12岁以下的儿童使用，所以儿童接种新冠疫苗的需要非常迫切。 如果你的仔女尤其是幼童仍然没有或未完成接种疫苗，请尽快带他们打针以获取保护。 好心情经理人今集嘉宾超级名模周文琪， 人言可畏，我要记住这四个字，有时不要理那么多东西，有些不是的嘛，有些朋友哇在转牛角尖就说不行，我要跟他斗过，那我就算了，我都不是这样。你知道如果你认识我，你知道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喜欢玩嘻哈开心一日就算了，即是你叫我不断记住那样东西，仇恨我觉得是很痛苦的样东西。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3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头先个话题咧，其实未讲完嘅，即系话咧，就到底你有个心仪嘅男神啦，咁你会做啲乜嘢咧？阿 Sarah， 头先你我哋所数嘅，你系咪好多都有做过咧？ 有啊，全部都有做过啊， 全部有做， 梗系啦。因为佢未属于你噶嘛， 系 你喺嗰个时候嘅话，你真系无限想象空间， 自我陶醉下， 冇错。 啊！頭先你講完未㗎？你等嗰、那個 任志波波子 係啊，等嗰個女同學。結果 未講完， 唔係其實你都冇交代你同佢又唔同同學，點解會識嘅？其實即係唔同同學校。 咪係咧，人哋住喺附近咋？ 點解你都會識到？ 佢近就算㗎啦，佢我覺得 嚇 咩？ 係咪真係識㗎？ 識哇！你做乜鬼啫？ 點解唔講得神神秘秘？ 唔係 咁你點 解你唔識？唔係阿波波，唔係因為學校嗰啲風常識嘅，咁啊知道佢喺附近住，咁又製造真係好似你話齋係製造偶遇。然后行过啊，原来你住喺附近啊，你都等巴士啊。 有冇发展咧？ 梗冇啦， 几细心， 即系有 step one 就冇 step two， 系啦。 我都试过嗰阵时，成日喺 同一个巴士站等一个我唔识嘅女仔，唔同学校，因为亦都因为唔同学校啦，所以我一路都怕丑仔咁样，得个望字咯，得个望望望望咗一两年到啦，我谂即系 哇一两年啊， 就跟住就有一次就 好耐，一两年 好耐啊， 就冇啦，即系有一日突然间，诶佢冇再嚟搭车，咁可能佢搬咗。 但你有冇留意嘅就系当你一见到佢嘅时候，你好开心， 好开心噶， 试过得一次，我哋坐喺。 隔篱啊， 坐埋喺隔篱，哇！嗰程啊，真系 好紧张啊， 紧张到 落车咯， 吓系啊，好 系啊，过站就由佢， 过站都过，系啊，都你又真系咩？ 我 系 会噶， 系啊， 我本来唔知佢间叫咩学校， 后来知啦， 我系啦，因为我望 你控落去个校徽度啊。 控好埋添啊，系啊， 系啊， 你系咪好开心啊？听呢啲嘢， 唔系，我想问你点样知咋嘛？ 你可唔可以脱离一秒啊？呢啲咁样嘅嘢， 咁人哋嘅校徽写住咩咩中学 噶嘛？系啊，你使乜控到埋啫？你个个好似你咁嘅咩？ 啲校长仔好细密， 揾头冚佢好冇？ 咪就 系 咯， 真系啊！你真系人不能。 O K， 得收翻。 我有一次啊， 知道佢喺边间学校度？ 星期六定星期日，即系唔使翻学嘅，我专登去学校。 哇！我都好狼啊！ 点解狼啊？ 佢都唔使翻学，你 系啊！我纯粹喺度睇下， 望下佢。 佢学校点嘅咧？我想知佢学校点嘅咧？里边嘅设施望入去点嘅咧？咁即系 纯情啊！ 你佢系男诶？对唔住，男女校定女校啊？ 男校。佢食咗药未啊？ 唔知啊！ 你快啲攞你嗰啲， 可能喺个波波池度仲未出嚟。 你嗰啲 佢涂咗喺波波池度， 啲姨妈药你俾啲佢食。 我谂而家唔得噶啦，而家系直头要打点滴噶啦，系啊，食药都唔得。 佢系男女校定女校啊？ 好问题，我唔记得，好似男女校， 一定系男女校啦。 喺跑马地嚟， 哇！ 跑马地一条正街， 点 嘅样？一条正街咩？边个点嘅样啊？ 个样。 清纯碌，清 纯碌，大眼啊， 眼大大 啊， 清 纯碌发啊， 讲起个心都有啲痛，唔好讲啦。 系啦，唔好咁啦，都追唔到，咁所谓啫。 过咗去啦，佢依家都系咩啦？ 幻想同对方拍拖啊，即系成日谂啊，如果我第时带佢见我阿姨妈，带我去见阿姑仔，会佢哋会点赞佢咧？ 幻想。 咁我又冇呢啲， 呢个已经走火入魔啦。 系啦， 系啊， 系啦。另外咧就 check 佢啲 followers 啦，睇下佢网上睇有啲咩人同佢系 friend 先。 啊，仲有。我都会，譬如话佢 po 一样出嚟啦，然后有两个咸湿仔 like 咗啊，或者俾埋啲衰嘅符号咧，我就会 check 下呢个咸湿仔到底结咗婚未，单身定系乜嘢嘢咁样。 系啦，咁另外咧，如果有一次有成班 friend 嘅聚会咧，你只眼净系静鸡鸡成日望住佢， 系啊， 但系唔会话俾人听，净系即刻成日夹住佢， 好开心噶， 我都觉得系 隔住你嗰啲朋友咧，即系无端端可能系即系摁一摁隔篱嗰只嗰只，翘一翘个头发望一望，哇，嗰啲咁嘅偷望啊，好过你名正言顺咁睇啊， 好开心啊，系啊， 好正啊呢个， 完全系，系啦，咁你对号入座啦，有时咧佢喺网上写一啲嘢啊。讲嘅说话咧，你觉得佢系咪写俾我睇嘅咧？系咪因为我所以佢咁写咧？咁样 系啊，有仲系咪回应我嗰句说话咧？ 系啦，回应我嘅说话咧？咁样 系啊，有啊有啊。 咁同埋咧就经常自己出 post 咧，希望佢睇到自己嘅活动啊，譬如自己影啲 selfie 相啊，煮碟餸好靓嘅摆上去，吓唔知佢会唔会睇到我识煮嘢咧？ 如果佢 like 你会唔会好开心 嘅？譬如咁样啦，即系我觉得我会点样做咧？就系会其实主动回应佢咯。譬如可能知道佢好中意食嘢嘅，咁我就会专登会煮一啲嘢。嘢食啊，煮影一啲就自己煮嘅嘢食嘅相啊，或者佢话 佢 好中意咖啡嘅咁样，咁我就会同佢即系会俾佢知道，其实我都好中意噶，今日买咗啲咩豆啦，等佢可以有一啲回应咯，即系我会引佢咯，即系搵啲咁嘅嘢， 冇错， 引蛇入 咖啡。 嗱，另外一个更加我觉得会嘅就系咧，知道佢嘅兴趣，譬如佢中意潜水，佢中意攀石咁样，你突然间想学嗰样嘢。 绝对会 拉近系啊，大家个距离，有偈倾啊嘛。第时如果真系有机会坐低，我又中意攀石噶，其实可能学一堂嘅啫。 冇错，就话其实我都好叻下噶，不如我哋搵日我哋一齐去啊！你去喺边间？ 知佢中意行山就话啊，我都中意行噶。 系啊， 系啊， 背囊又好啊。 其实只不过系买咗一对行山鞋，冇行过。 一行过转上山咯， 系啦，就拉近嗰个兴趣嘅距离。呢个以上所讲就系当你喜欢嘅男仔。你就会不停咁样諗啊諗諗啊諗，係咪呀？ 係呀，我依家已经諗緊。 但係有时唔好斋諗 呀，係 咪有时係真係要 take action 㗎，因为对方唔知㗎嘛。 冇错。 因为咁样会错失啲姻缘㗎。Try to get my boy, you better step back, freeze.

但是如果出现警告症状，例如服用退烧药之后持续多于两日仍然发烧超过摄氏 38.5 度， 体温在摄氏35度或以下，抽搐、呼吸困难或气促， 不能够言语和不可以行动，昏迷、神志不清、意识混乱、精神状态明显转变， 胸部或腹部疼痛、头晕、虚弱或脚步不稳，持续不能饮食、腹泻或呕吐多于两日，就需要直接前往急症室，并告诉工作人员听你是尚待入院或隔离设施的初步确诊或确诊人士。 如果遇上紧急情况，就要致电999，尽快安排救护车送院。 网上情缘，缘起缘灭。今日是我一位旧朋友、旧拍档邵大哥撤灵的日子，要讲的已经讲了很多了，容许在这个送别的日子重温一下以前我们三个一起努力过、创作过的声音作品，来自三个节目的心爱情公开学院。 哎，博士啊，你送去医院我都是这样说的了。你哥说找就找啊，哪有那么多女仔啊？ 傻的咩，没女仔，四围都是女仔。 是啊，只要心中有爱， 天涯何处无芳草啫。 吓， 勤力活泼又能干，无法女友分布观塘，红蓝绿绿扮桃芳，晚尖东靠中，旺角周街女仔，同小贩讲价最识计，人在赤柱无浪费，遥望国际嘅佳丽，纯情玉女在元朗，成日请病真正好。名门淑女在何处？行入半岛紧满座，白领中区最多，时髦得体永无识错，无限变化搭地铁，巡视每卡好清楚。人笑时，头医会见到护士，留心你隔离女士，随时遇上新开始。 网上情缘。缘起缘灭，在这个世界上要成为朋友，不单只要志趣相投，而且还要有相识到的缘分。要成为拍档，不单只要服务在同一机构，而且刚好又有上级的安排，才可以在一起合作。以上所讲两样嘢都需要缘分，缘起缘灭。虽然最后分手是不能避免的事实，但是就算缘尽了，回忆仍然会残留心中，成为生命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愿每一位好朋友们都可以继续将友谊长放心中，就算分开，以前的日子总是不能忘怀，永远纪念。 way I feel and how the world is treating me. Maybe I have known you forever. Amigos, para siempre means you'll always be my friend. Amigos, para siempre means a love and friend. Friends for life, not just a summer or a spring. Amigos, para siempre. At you, I wonder why there has to come a time when we must say goodbye. I'm alive when we are together. Amigos, para siempre means you'll always be my friend. Amigos, para siempre means a lot of man. Friends for life, not just a summer or a spring. 朋友咧，我相信好多人咧，即系喜欢朋友聚会嘅。喺呢一段日子里边咧，都特别痛苦，因为譬如话个礼拜六，可能有啲人咧中意一班人嚟某一个人屋企宵夜食啊、饮嘢啊，或者一齐出去饮嘢、出街饮嘢好乜都停晒嘛。呢一年系咪先？ 系啊，跨家庭都唔俾嘛。 跨家庭都唔俾嘛，系咪？阿姨乜打牌唔得噶，跨家庭咁。 你问我就知啦，因为今年我系唯一一年过生日系 郑英英 咯。因为出去食嘢又得两个人，又唔可以跨家庭嚟我屋企。原先我就系冇谂过会系个疫情咁严重嘅时候，因为我哋曾经已经讲过就话啊，大家会嚟我屋企嗰度啊，大家点样 barbecue 啊，点样玩啊，点样庆祝生日啦。系啊， 取消埋啦， 到最尾都要取消啦，我取消几次添啦。系啊，就最郑英英嘅一个生日咯，就系因为咁样咯，所以都特别难忘嘅。 嗯，嗱，我话俾大家听，我已经咧谂住咧，即系五月头咧就约班朋友去食饭啦。 不過我即刻打你個名字，我打交叉，啱啱。 放心，你邀請我都唔會去。 本來我 你真係成日撩鬼攞命。 我定佢啊？ 佢 哦，係咪啊？ 你頭先有冇睇到 佢啊？係邀人嘅啲位咧，係好似個鋭咁啊，所以叫李麗鋭啊，知唔知？李麗鋭啊，真 係 佢個名咧改叫李麗鋭啊。你但係你成日撩佢喎，即係你真係未死過。 我恰一恰啫，都唔俾。 佢就係嗰啲對住個海鬧到啲魚都飛出嚟嗰啲嚟㗎。 唔係啊，問題係佢講嘢真係好長啊嘛，但係你真係啱唔啱？即係佢喺度講緊嗰陣嗱。我咧就其實已經想分手。 佢個嗱字學嗰陣時都未諗到。 佢未諗到， 未諗到。 佢話究竟係五月啦、六月啦、四月啦咁樣，佢仲喺度自己。 佢咧唔係插科打韻，插科胡韻佢呢句話。係啊，冇。 兩樣都有嘅，佢間唔中呢啲係嗰啲發。 你開 P 關我哋咩事咧？ 嗯， 都係你小心啲，唔好報復式開 P。 我知啊，我知啊，我知啊，係啊。 咁點？即係揾啲朋友翻你屋企度玩。 我話俾大家聽，其實咧而家市面咧都推出咗咧好多嗰啲四人套餐啦，我已經訂唔到啦。佢由三月底開始推出，即係都預咗四月底會咩啦。啲嘢貴曬，好多都貴曬。 但係我都等啲飲食業開心嘅。 係咁啊，係咁啊，係之前我哋真係好慘啊，冇 生意。希望唔好只係五分鐘嘅熱度啦，即係唔好嘣聲又話，又綠第六波咯咁樣，咁啊慘啊真係。 打針咯，我覺得而家打針係即係相較 你做得啲乜嘢就做啦， 係啊， 可以做嘅就做 啦， 可以做嘅你就做啦。同埋其實大家已經做得好好噶啦，所以我覺得就唔好喺個尾門嗰度失手咯。 係啦， 係咪？即係大家都預咗嘅，即系譬如可能真系开翻晒所有嘅嘢嘅时候，大家系报复式咁样去做，但系都唔好忘记嘅就系所有嘅嘢我哋做紧嘅，就要继续做，要做得更好。 喂，而家我去餐厅食饭咧，全部要嘟嗰啲嘢咧，个个都做足嘅，我睇过， 点可以唔做啫？ 好少人，因为我去街市买餸咧，见到有啲阿姨咧，唔知喺边窿窿罅罅摄入去唔嘟嘅，我真系见过。 街市会有窿窿罅罅嘅咩？ 系啊，有啊。 咁你咪跟住阿师奶个 pat 行入去啊？ 我唔系， 入得好咁啊，顶住个。 唔会，佢哋做得很好嘅。 系啊，但系饮食嗰啲咧，就真系嗰个好遵守规矩。 好，喂，好，十一点钟嗱，翻嚟啦，我问你又知唔知？ 哇，劲啊！ 先听十一点新闻报告， 系啦。 先极右国民联盟领袖马丽娜纳庞，马丽娜纳庞出席竞选集会时候形容，胜利从未如此接近，呼吁所有选民团结一致支持佢。前社会党总统奥朗德就呼吁选民支持马克龙，形容是关乎国家的凝聚力和欧洲的未来。有分析相信，在首轮投票中排第三极左翼候选人梅朗雄支持者的选择，对第二轮投票结果至关重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6,995点，跌176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219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49点，跌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26.41，瑞士法郎0.945，加元1.261，人民币6.373，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74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3.07美元，卖出1,973.5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云量增多，周末期间风势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系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井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去到温思劳街。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龙尾断断续续去到窝尾。有些封路消息提大家，就是 因为有紧急维修，而家杯道路往青山公路新墟段方向跟屯门闸部分的行车线而家是封闭。而较早前呢，彩虹道有棚架倒塌的，已经处理了，所以而家彩虹道往土瓜湾方向介乎四美街和大友街之间全线解封。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赤隧道出口方向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屯门龙富路桥面去市中心，同埋葵涌道马家烈桥底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有屯门龙门居十一座、马鞍山晓峰湾畔四座、薄富林华富二村华景楼、九龙湾彩兴苑彩宣阁、大埔大园村泰乐楼、大围新翠村新杰楼，不包括地下的社会服务单位、钻石山凤德村雪凤楼、茶果岭丽港城二十四座、元朗平恩苑平泰阁、荃湾满乐大厦重心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32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Hello， 我是泰拳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偈，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了。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开始问问答嘅时间。好，咁啊，首先 第一回合，梁博士。 早晨，梁博士。 好，两位朋友参加嘅朋友吓， 嚟坐定， 准备揿你个黏黏吓，嗰个掣吓。 哇，系今日个黏黏好细个。 好啦，嗱，呢个问题来自马路上边一个经常你见到嘅东西，叫做红绿灯啊，就 是、 点红又点绿。 系， 于是想问嘅就系、是、马路上红同绿呢两眼灯嘅设计意念喺边处嚟嘅咧？第一，以前英国女人嘅红色衫、绿色衫。第二，来自花朵同埋叶，花同埋叶吓。第三。红色代表人的血液，因为呢交通意外是会招致有一些不幸的事件发生的、而绿色是当时那些医生穿的袍的颜色、第四，红色代表鲜血，绿色代表永生、到底红和绿 呢个马路上嘅红绿灯设计意念来自边个答案？ 我已经有咗一个答案啦。 一 英国啊。 一男女仔嘅三。 错。 女仔嘅 我拣三，红色血，绿色医生袍。 你唔好错啊！ 我点解唔错得啊？ 佢话我错。 肯定未。 如果我啱嘅话咧， 我俾你打三下。点 样？ 我俾你打三下。 点样？点样罚佢？ 哼佢个头， 系咪？好，哼佢个头系咪？ 嗱，唔准流血。 用攞咩哼都得，系咪？ 系。 唔准流血，可以起楼。 好， 各位朋友， 等阵。 正确。 不如问下学霸，学霸，学霸知唔知啊？红绿灯设计嘅意念，我听嘅电话。 佢唔理我哋。 因为打紧点唱嗰度，点紧唱， 我解释下你听啊。医生袍喺手术室里边嘅医生袍系绿色嘅。就唔係白色嘅，即係入侵， 大家都知道，好睇過啲片集都知 道。咁你點解 啊？我有好多醫生朋友。 咁點解？ 點解啊？ 咁點解啊？ 點解啊？ 我梗係知點解。 我梗係知點解啦。 等佢講，佢知啊嘛。 因為啲血滴咗落去睇得到嘛。 呢個係其中。 仲有咧？ 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嗰啲燈光之下咧，佢綠色咧係明顯啲啊，即係嗰啲醫生咧就咁上下咯。 咩啊？ 總之就綠色醫生袍啦。 知啲唔知啲？ 系啊，扮 晒 知。 其 实 系 扮 知。 三 一， 你笑啦，即管笑，冇问题。 一 好， 正确 答案就系 一万中，一万中。 喺十九世纪英国中部，女性以穿着红色或绿色代表身份嘅不同。穿着红色表示已婚，你唔好搞我啦。穿着绿色系未婚。后来人们就以红绿灯作为启发，由一名机械师吓，佢设计出当时第一盏手动交通灯。红色代表此路不通，唔好再追啦。绿色代表可以追，大胆前进。呢、這个就 系咪可以揾嘢坑佢啊？ 请大 三嘢嘛系嘛？ 系冇错。 Okay, 我再揾啦， 我坐定喺度。我唔喐。你问说过应该不会爱得很深 ，Never Never。可能我不可一世从无尽，感到极震撼，这次却多么想你与我走近。Oh no no。诚邀你共我天际变靠近，冲出俗世间，我到落便把分解像素。撞碎天花，这样的我，你怎么招架？与我出走，逛遍那星光四散的街，压碎钟摆，感觉像放大，倒转银河，不管兜中怎样坏，数你计算不需理解。Send a signal, double double, we can be the combo. Get away, go, let's go, 搞得着数。拖上我飞，唔好继续吞吐。带你去飞，停埋 hands on the top。每晚你会知我系你极大神索。你与我，我与你，暗个魔术。我翻滚，我颠覆，回旋知觉。再逛一圈，跳进那七色变化的海，畅快呼吸。 撩鬼攞命第一集叫做雷球棍，吓、 啊、我喺呢度正式。 阿李婆喺啲杂物堆揾咗一个雷球棍出嚟。咁咧就最啱咧，同阿尼罗博士咧就 嚇困下啫， 係唔係本人咧？本人充食，佢話阿李婆道歉。刚才如果有咩 啊，个冇吉 事，我唔接受， 个冇吉事啊！ 我唔接受， 我咩咩事都有， 望到人哋，望到人 支棍。一条咧，我已经知道嘅就，我100%，我系知道我一定系啱嘅。系啊，所以我一啲讲佢仲要错， 紧嘢 啊！你死梗啊你！ 喂，好多嘢真系我哋真系唔知道，如果唔知咧，你真系估唔到啊！ 估唔到 啊！ 点 会 啊？所以佢又记得咯。 最似嘅答案嚟，即系如果我唔系我自己作咧、嗯，最似嘅答案系真系医生葡萄 系啊， 呢个系最接近， 啊、 因为真系。交通燈如果有咩意外，係會有呢啲咁嘅， 冇錯，血 有血 啊， 有醫生呢啲咁嘅， 我幫你包支棍好唔好啊？ 唔使，我而家攞住，哇，覺得有啲嘢揸手，都好舒服。 好嚟啦， 哎，正啊！ 第二個出問題就係李婆， 李婆嚟啦噃， 我可唔可以告病假而家？ 有冇聽過嘅就係我哋唔好睬佢，嘥時間。四字成語叫做五花八門啊， 有 聽過， 有聽過係咪？嗱，五花八門其實咧係點嘅意思啊？ 唔知道 变化多啲，你而家个头脑已经开始实晒系嘛 ？OK 啊，抵死！变化多端，花样多多咁嘅意思，啱唔啱？五花八门啦。好啦，五花指乜嘢五花咧？ 是但啦。 咁 因为佢集中唔到精神，因为我攞住碌嘢嘅手。 佢多字唔緊要，佢仲要講講聲，我真係好大壓力，我又要揾輔導組啦，電台輔導組。 你放心，我唔會殺過你措手不及， 我 一定 會 多 講聲，講聲先， 走定正法。OK， 好啦， okay. 以下咧就有五花系指边五花啦。嗱、嗯，以下边一个吓唔属于五花之中啊、 嗯、 ？A 金菊花 ，B 木棉花 ，C 水仙花。定 D 山茶花咧、嗯， 水仙， 水仙系咪？ 嗯 嗯，人哋有人讲嘅就冇人错咯，知唔知啊？ 睇过啊， 肯定啊嘛， 好错、啊， 你再错就再加三棍啊！ 做人嘅嘢， 我 先问大佬话要有吉屎啊嘛， 我 啲吉屎翻翻嚟啦，咁点啊？ 你一眼冇改啊，水仙花嘛， 水仙， 我撞嘅啫。 如果错嘅话就再坑多三下， 好， 木棉花 撞嘅啫， 系啦。 等阵， 唔属于，唔属于 啊， 系啦，唔属于。 嗱，如果我错嘅， 好， 俾你哼六下。而家我买加个黄牌 先得。今日头先嗰三下冇得黄牌， 黄牌， 黄牌 冇得洗底 下噶啦噃，好吗？ 但如果我中咗咧，中咗咁点啊？ 你哼翻我三下， 我唔打女人嘅。 好， 冇人中。 哎呀， 我再俾你哋估啦。 吉，我估金菊花。 你是金菊花是不 是？ 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你是刚才是估 什么？刚才木棉花的。 刚才你是估木棉花嘛，你是估水仙花嘛，没人中。 那我现在估金菊花。 你是估金菊花，跟着 山茶。 山茶花是不是？ OK， 被他撞中的。正确的答案就是山茶花，不属于在五花里面。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就是这个五花八门的五花是什么？其实讲的就是说你变化多端，有很多的意思。金菊花比喻的就是卖茶的女人。第二就是木棉花，街上为人治病的医生。 嗯、 而 C 就是这个就是水仙花，就是酒楼那些 卖唱的歌女。咁、而家就叫做火激花，咁就是你比喻住咧就是玩杂耍的人。同埋咧应该就是叫土牛花，比喻咧就是啲挑夫，即系帮我哋去担嘢啊咁嗰啲咁嘅人嘅。咁所以咧其实头先咧我所俾嘅选项当中嘅话咧系冇山茶花嘅。 咁其实咧、okay? 八门系代表咩咧？ 八门其实都系讲紧嘅就好多唔同类型嘅一啲嘅佢哋嘅职业咯。咁先至叫做咧， 其實好高深 喎，高深 咁簡單，佢五花八門講都講過啦，但係原來裏面包括咁多古仔， 全部都係一啲嘅嗰啲職業。 李老師，我學咗呢句，我學咗呢句説話，我可以喺邊度應用到啊？請問， 不如咁樣， 佢又嚟， 你當你受完刑，係啦，俾我哼完十三下之後，你仲有命嘅，知唔知你都？ 嗰啲語氣好嚇人憎，嗰啲語氣。好啦，咁血太过血腥咧，我哋将以下嘅过程咧，就系、是、已经系剪咗出嚟噶啦吓。好，喂，到阿马老师啊，到你啦，到你啦。 到 你。 系是但啦。复活节啊，英文系乜嘢啊 ？Easter。 嗯，点解啊？呢、這个字。 复活。 错。 嗯，东方。 俾你四个答案你拣咯。 好啊。 啊 ，Easter 唔系解复活。 啊哈。 即系 都唔系解东方。 后来即系用嚟。 你搵四个答案啦。 好，第一，拉丁文嘅春天。 嗯、 第二是一个北欧民族的春天女神， 第三，希臘神話裏面的一個叫做復活之神。 嗯、 四，就是一種花，春天開的花。 嗯、等等，我打你問一問學法，學學霸。 冇所謂。 係咩啊，學霸？ Easter 呢个字 ，E-A-S-T-R， 你哋唔好净系挂住啊放 Easter 好开心啊！你哋学下啲嘢都好唔好啊 ？Easter 呢个字点解啊？ 不如我出去，由佢自己做。 冇所谓，你心我而家 你哋喺度不求甚解， 你心中我而家 行刑啦。我觉得佢啲态度咧，不如你加多十分当系我嘅， 好冇？加多十分，好 冇？我呢度细细力，诶，四个答案：赖定文、钟天。第二，北欧民族的春天之神；第三，希腊神话的复活之神；第四，一种花，特别春天开的花。 诗， 诗我都觉得是复活之神， 系嘛？唔系诗，你系希腊神话。 嗯， 诗，你话希腊神话的复活之神啊？ 系 复活之神咯， 似系啲希腊神话嘅嘢咯，系嘛？唔会，会唔会玩北欧啊 ？A 啊， 两个都 A 啊， 两个都 A 啊 ，A 系咩啊？ 拉丁文。春天， 春天嘅意思 系 咪？系咪坚啊？ 系咪真系啊？ 系咪真系噶？ 你 真系 但 你 两个都系、啊，你哋情侣组合 吓 咁 啊, 啊？你系希腊， 不如我哋四个人每人撞一个咯， 又得啫。 咁总之如果佢输就打佢咯， 又得啫，系啦。 如果有人估中你就打， 唔系我真系唔介意你嚟打。如果你哋咁嘅态度，啊你又撞一个，我又撞一个。OK， come on， 快！我唔介意，打死我都冇问题。啊，你又估 A 佢估 B 先跌，成何体统啊？ 唔可以嘅咩？ 你听众都会感觉你哋 唔可以一人估一个嘅咩？可？ 哦，唔俾啊？ 系咯， 好啊，唔紧要啊。 佢个麦坏咗，突然间佢情绪太激动，个麦 大声啦，爆麦。 个麦坏咗，哎呀，真系对唔住啊，真系。 点样 ？A、B、C、D？ 我估 A 啊，你估 B 咯，佢估 C， 佢估 D 咯。 我估 B。 系啊，我会 A 咯。 B 有冇人中啊？ 我哋 A、B、C、D 都有人估啊，咁啊，边个中啊？ 如果你咁啱，系冇问题啦。 有冇人中啊？ 梗系有啦， 系啊， 唔系你咯 ，B 系嘛？ 系北欧女神，北欧民族女神。 输咗咯，有人估中。 唔系咁，你就打咯，打死无怨。 始终我都是想抱紧，身边知己亦说你我很相衬，等有日会预言成真。24 hours 未停想念，分秒都想与你遇见，来电时仿佛坐于针尖，有事发生在这天。You kiss me so sweetly， 沿路的苦等已变从美感，曾在夜里独舞铺出多优美气氛，不曾变心，接触瞬间你更加吸引。You kiss me so sweetly， 时日的交织叫爱情更真。想逃进爱，给你想一起踏过千里。You kiss me so sweetly。连邻间刻记一种心瘾，心意贴。 使唔使 call 医生啊？趴咗地下喎、啊，你咁重手嘅头先， 我冇啦，系咁耳啦。 O K， 系嗰八十大板打完， 咪咯，未冇， 真系奇怪，我哋四个人 A B C D 都估咗，真系冇办法，真系系咪先？系啦，都唔系专登嘅阿博士嚟 讲，人中咗，系咯， 冇事冇事， 系啦， 我会检讨自己，系我撞中，系我嘅问题，唔关， 当然系你嘅问题啦。 喂，嗱， 有个朋友，佢话咧听你嘅节目，经常令到我俾人觉得系。傻嘅咁 样， 因为咧笑又笑到流眼泪，喊、又喊到流眼泪，咁、所以咧啲人见到我即刻走开，咁、样呢个阿菲菲嗯啊吓， 同埋今日都 系系啦，继续可以留言，因为咧我哋可以点唱十二点半， 点唱啊可以啊，今日放假大家打电话嚟啦，1872388， 哎呀好叻啊，记得个电话， 俾我讲多次啊，嗱今日放假大家可以打电话嚟点唱啊，1872388， 哎好 Q 啊你，我红 你觉得咁好咧，你一出门口讲一百次啊自己，好 唔好？ 蹦住蹦墙自己讲一百次，坐空。可以等讲一百次，好冇？ 做咩要罚我啊？ 呢个唔系罚嚟噶，赞嚟噶。你讲得太好 啊！你讲得好啊嘛。 系啊， 我从来冇见过两得比我更好嘅人出嚟讲喎。你点我？ 都问讲过。 你点我？ 边个咁大胆真系讲一百次二百八？ 又系 喎。哎呀！ 啊，咁都俾你知道我点你添真 系。系啦，好啦，一阵间嘅话，我哋会有名人版啊，就会有我哋啲朋友仔咧，就 冇错。有位 Ivy 老师 ，Ivy 老师咧就 系好犀利。老师。 喺康培老师之外咧，佢原来仲有一个职业系叫教花式溜冰。 哇！ 两样有完， 今日会 完全好唔同我。唔系佢今日净系讲呢个烘焙啫，即系饼啊、西饼啊，即系所有关于 baking 嘅嘢。但系不过倾开偈，佢话佢都系一个花式溜冰嘅老师，嗰啲咧揈揈揈揈。阿马老师，你都 想 翻几手 啊？ 系啊， 花式溜冰 系啊。 即系嗰啲举起嗰啲，男女嗰啲啊。 其实你 有举起个男仔， 佢学咗啦。佢嗰只叫唔识溜冰啊嘛，唔系花式，佢叫唔识溜冰啊嘛，系啦。 你都几多嘢玩噶，又玩任战波波子，又玩个唔识溜冰，仲有乌龟捉。 系可能 十号全啦。你又好鬼 唱歌有哆哆歌王系咪先吓？好犀利啊！ 仲争六项， 就已经满十项啦吓。喂，好啦，咁啊，顺便大家咧又可以诶写呢个点唱名单，我哋一帮你读出吓。同埋今日十二点后，阿老师你咪教咗佢唱一只歌噶？ 系，冇错。咁啊，今日咧亦都系诶，唔单止咧就系我会同佢唱一只啦，跟住会同你唱一只。 冇错，冇错。 所以哇，好期待啊！ 系啊，呼吁大家所有朋友将你哋嘅创作填歌词、改歌词。送俾我哋。 好嘅，好，十一点半啦，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60%，听紧风骚炮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上海过去一日新增3200宗本土新冠确诊病例，同埋19872宗本土无症状感染。副市长彭寻雷话：，本轮疫情以嚟，始终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按照应格尽格嘅要求，积极。籌措本地密切接觸人員隔離訪員，從細從實推進轉運隔離，盡最大努力阻斷疫情傳播鏈。他承認當局的工作有很多不足，請市民監督提出意見和建議，他們一定會盡全力改進。教育局更新学校健康指引，适用于复活节假期之后可安排面授课堂的时间。师生每日回校之前要做快速抗原测试，学生每日要带备已经有家长签署的量度体温及快速抗原测试记录表回学校。校方亦都要每朝的10点前向卫生防护中心呈报。指引话，如果师生属于新冠病毒康复者，并已经向学校提交证明，可以在康复起计的3个月内，无需按要求做快测，学校可以抽样个案并要求复检。未能及时完成检测，学生不可以返学，要由家长接返。学校可以考虑事先获得家长的同意，要求返学之前未做快测的学生回校之后由学校提供快测包自我完成检测，亦都可以由教职员帮助学生完成。所有接送学生的家长无需做快测。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逢数快活人。 好啦，你又知唔知道我哋嚟到名人版啊？我哋介绍今日嘅名人呢，就来自嘅 Beijing Art Academy 嘅 Ivy 老师。 Ivy 老师，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多谢 Ivy 老师先吓。 诶，唔好客 气。好啦，咁 Ivy 老师今日亦都有啲关于系即系西饼啊等等嘅烘焙嘅技术同我哋研究一下嘅吓。好啦，咁我哋不如马上就请 Ivy 老师问问题啦。 好 好，麻烦老师， 你准备好啦。 好，冇错，我哋三个头先咧，仲系对唔住啊。我想讲咧 ，Ivy 老师啊，有个马小强咧喺咪后边问你攞贴士，你唔使理佢噶。佢成日都系出埋啲哪吒招噶。 刘伟，你点解净系听一面之词啊？ 头先 其实头先系啊 ，Ivy 老师一。我接通个电话 ，Ivy 老师啊，哇，你系咪马小强？我俾贴士你好冇啊？我唔好，我唔要，我拒绝咗， 唔使理佢啊，老师唔好理佢， 系 啦， 系啦， 我哋好公正嘅，系啦，好，第一条问题，老师， 等阵先， 啊，未得啊，哦， 系啊， 得啦， 李丽若要准备嘅都要， 得啦， 得啦，得啦 ，OK， 好，第一 个 问题咧系关于蛋糕嘅， 做蛋糕 系，咁平时嗱简单啲问啦。做蛋糕主要材料有啲乜嘢呢？ 面粉， 系好啦。 鸡蛋， 系 发粉，系咪发粉噶？ 好啦，高筋面粉。呢个问题咧就系要问，系啊。 哇，阿田老师笑得好甜啊！ 你唔使咁样嘅。 咁我系觉得阿老师笑得好甜啊嘛。 好，我哋正式咁样问呢个问题咧。头先你答咗有啲问题噶啦。咁啊嗱，做蛋糕主要材料其实由鸡蛋、糖、面粉同埋牛油嘅。咁咧，如果冇咗其中頭先我講嘅一樣咧，係做唔做到蛋糕咧？好，咁我俾四個答案你咯。 好， 第一，好，冇咗雞蛋係可以嘅。第二，冇咗麵粉都可以嘅。第三，冇咗牛油都可以嘅。第四，就係冇咗以上三種嘢都可以嘅。 都可以做蛋糕嘅。 係啦。 嗱，頭先我哋開籌個前次就係要呢啲嘢啊嘛，你而家翻返轉頭話有啲嘢其實可以唔使佢都得啊， 係啦，點算咧？ 我估牛油咯，嗱雞蛋冇理由唔使啫， 係 麵粉冇理由唔使啫，係一定要噶嘛。 但係佢會唔會係咁樣啊 ？Ivy 老師咧，佢鬼馬，即係其實好可能 唔好話我 Ivy 老師啊， 即係麵粉可能有嘢可以代替咧。咁都可以噶， 其实你有冇整蛋糕噶？ 我 唔用牛油得唔得噶？ 我就系整嗰啲系全部都要有咯。 牛油啊？ 所以我就觉得好奇怪，佢话原来有啲系可以冇咯。 可以噶， 我有整蛋糕啊。 我去法国嗰阵时系真系试过冇面粉都得嘅。 咁又用啲咩嘅？用咩？用米粉啊？ 河粉？ 东莞米粉？ 用东莞米粉？喺法国喎。喺个南大啊！你 系我唔记得咗，我拣面，我拣都系拣面粉。 面粉唔可以冇噶，我觉得。 即系我系担心系咪Ivy 老师啊，我个问题成唔成立啊？即系譬如可能就系话，你所谓叫冇面粉嘅就 系 我有其他嘢可以代替到嘅，咁 系啦， 咁都包括系咪？ 系又或者整某一种蛋糕咯，我拣面粉啊，老师。 好， 我 乖唔乖咧？ 我玩劲啲， 三个嘛， 有三样嘢 都 得， 我都系三个。 以上有三样嘢冇嘅， 我哋 可以做到。 我哋要 估下，认真啲，认真啲推敲好唔好啊？ 可能我真系识啦。 三，我哋估三样嘢都可以唔使。 系啊，你喺蓝带度读嘅，我喺黑带读嘅。 系啊， 我喺咩？我喺咩带嗰度读嘅？阿妈自细教咩带嘅？好， 正经啲啦，唔好搞咗。 正 确 答案。 以上三样冇咗都得。 我 拣 面粉， 我拣面粉，有冇人中啊 ？Ivy 老师。 有人中咗嘅， 系乜嘢？ 正确答案系， 正确答案系冇咗三样嘢都得嘅。 好嘢，我同阿 Sam 啱咗，点解嘅？老师可唔可以解释下？ 点解？可以嘅，咁啊简单啲解释啦。嗱，鸡蛋咧，咁有啲人哎呀，我会问咗下边啲问题。 哦，咁啊， 咁 啊 ，OK， 好， 一阵先讲。 第二 次嘅话俾你听啦。 好，第 好第二条问题啦。如果咧？有人對雞蛋、麵粉或者奶類製品敏感嘅話咧，但係又想食蛋糕喎，可以點樣解決啊？ 可以揾阿陳醫生咯，問阿陳醫生 之後再拍藥。 唔係啊，係將啲藥擺埋落個蛋糕度。 打電話俾阿多德 再 衰 佢， 衰佢審落去，得唔得？ 嗱，講下咋嚇，大家 得唔得㗎嚇？好， 我 Ivy老師 有諗。 我係有諗過呢個答案嘅，唔好食咯，係咪？第一個答案就係、是，梗係唔得啦。咁我哋咧就可以係啦、 嗯。好， 好咁咧，如果奶類製品嘅話咧，咁第一個答案咧就係、是用牛油果啦，或者咧椰子油代替嘅。 嗯， 整蛋糕 OK。咁、嗯、咧第二咧就係、是。剛才李麗蕊講過是不是用米粉啊或者堅果粉 不是我說的是那些說在法國度留學、但是用米粉那些同學說的 那些爛鬼爛鬼留學生 爛鬼留學生 爛鬼留學生 Ivy 有沒有去過法國讀書啊 有有上過呢啲烘焙課程咯，都係 人哋真係人哋真係有㗎， 我梗係知啦。 冇冇你我哋打斷曬啲話嘅。 好，跟住咧第三咧、就係用水或者其他液體去代替。第四期都一樣啦，又係咧以上三種方法都係可以嘅。 B 係乜嘢啊？對唔住。 B 是用米粉或者堅果粉，即係例如譬如 almond flour， 即係杏仁粉啦、 又或者係 榛子粉去代替。 哦、OK， 唔通呢個今次又係三種 係啦，似啊， 又係跟翻嗰個 formula 係啊， 牛 油係啊，所以頭先唔可以解釋俾你聽。 明白， 你淨係話呢個就話針對嘅就係奶類係嘛？如果我對奶類有敏感嘅，我就可以用啲咩用啊？ 嗯， 好啦，咁我買翻同一門咧，我有三樣嘢啦。 D 系咪真系 D 啊？系啦 ，D 啊！ 我继续追我个米粉，米粉加坚果，几有似啦！ 有冇人中？ 咦， 即系有人 C 咧？你拣咩？ 我系 D， 哦， 系一个 B 一个 D，B for boy 同埋 D for dog， 嗯 ，B D。 好啦，咁啊开股啦，第一同第二条咁有关系嘅，咁其实就有两个朋友都中咗，就系咧，其实三样嘢都系可以嘅。 哦，真系啊， 冇错， 得一个同埋啱嘅啫， 好旺 嘅 一门， 系啊，好， 唔系佢都有佢嘅道理嘅。佢咧面粉嗰度，如果你单一就系睇面粉嗰个category 咧，咁其实佢可以用米粉，佢系啱噶，佢真系喺学法国留过学噶，你唔好笑。 听到未啊？ 但系唔系东莞米粉， 佢喺法国。 你法国点买东莞米粉啊？ 佢喺法国迪士尼留学啊嘛。 空油俾啊， 好 系咪啫？阿余老师，你唔好咁帮佢啦，真系咁嘅烂鬼留学生， 明白？ 我即系其实系得嘅， 系得嘅，系啦。咁有我曾经试过有一个学生咧，佢系真系头先嗰三样嘢都敏感。咁我就研究咗一个recipe 咧，就系用牛油果，同米粉，跟住再系加咗啲坚果粉，跟住用一啲水咁样做咗出嚟咧，嗰个蛋糕好食到不得了。 哇！ 但系会唔会成为另一种嘅选择咧？即系譬如，就算有啲人冇敏感，都想试下呢一种咁样 嘅。呢个好吸引啊！ 咁样化妆 系啊！我下一次就会整嚟俾你食下噶啦。 好啊！ 好，多谢第三条。 好，乖正， 乖啲啊，乖啲啊， 请讲。 好，第三題啦。咁咧呢個咧就係啲學生成日都會問嘅。佢話 ：Ivy 老師，我咧喺你嗰個 studio 咧，就永遠都整到嘅，嗰啲蛋糕好靚嘅。翻到屋企咧，唔知點解焗完之後就凹咗落去噶啦。咩原因呢？好，有四個選擇。第一個咧就係個焗爐温度錯誤。第二咧就係步驟錯咗。第三咧個食材嗰個份量量錯咗。第四又系咯，以上三个方法都有可能嘅。 我揀焗炉， 我都揀焗炉。 佢而家就好似咧开极都系大咁，你会唔会第四铺都仲系大咧？ 系啊， 唔系啊，我觉得是小学啲升中试咧，成日都有啊，以上三个都唔系啊。 但我觉得三个都似， 我都系揀焗炉。 咁我揀三個啦。 第一个焗炉啊嘛，即系讲紧个温度嘛，系咪？咁如果你讲紧第二个嘅就系个步骤错咗啊嘛。即你的意思就是他应该是要会。 应该做这件事先，但做了那件事。 做了那件事他就会粒了，是不是？ C 是什么？对不起。 食材。 食材的份量度错了。 剛才 Ivy 老师说在他的 studio 又成功回家不成功。 因为有老师望住嘛，他回家记错了步骤。 老师未必得闲望的嘛，老师眼尾都不望。 其实我真的有听过的，就是说家里的焗炉那个热度不够。所以其实有很多东西在烘焙学校是一定 预热 先。只是那个焗炉问题。 不够 火力。所以你一定整不到，我有听过。 焗炉。 哎呀，那又不问得有些东西。 我本来想问，咁样咪即系我哋要专登要买啲焗炉系霍焗蛋糕嘅咯，唔可以用屋企平时用开嘅咯。如果你咁讲， 唔至于，唔至于，系咪有某啲嘅？我听闻系咁样， 我估 啦， 咁估咯， 系焗炉。 你系焗炉系咪？跟住阿大佬张系以上街市，以上街市啊。我跟焗炉啊。 嗯， 今次， 好， 有人 中估答案啦，又有人中啦。 嗯。 又系大佬张， 系啊，大佬张咧，佢咧即系做计惯嗰啲 probability， 唔玩啦， 我都想退出啊！ 又系以上街市啊？ 又系以上街市啊？ 系啦， 改啊 ！Ivy 老师，琴晚你唔系咁同我讲噶， 你今朝早冇听到，今朝早我俾 tips 你嗰阵时，你冇留心。 佢今日改咗啲问题， 系啊， 虽然 我问题，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 咁啊，麻烦 Ivy 老师解释下啦。 嗯， 好啦，咁咧嗱，如果焗炉温度错误咧，头先阿瑞系讲得啱嘅。咁因为如果你温度太低或者太高嘅时候咧，佢都唔会焗到一个好理想嗰个高度嘅。 嗯。 第二咧，步骤错咗，头先你哋有提到啦，又系啱嘅。咁譬如可能我要教你用一个全蛋嘅方式，冇任何嘅发粉啊，或者系baking soda 嘅情况之下咧，如果你步骤错咗。譬如你用咗啲油份或者一啲好重嘅物料咧，去做咗先咧，咁佢個方法又好唔同嘅，出到嚟咧又係個蛋糕咧又會升唔起嘅。 哦、 第三咧係啦，個食材咧，因為整蛋糕都會有一啲比例嘅，即係譬如糖分要最少有幾多，粉類最少有幾多。如果你擺錯咗或者你量多咗嘅時候咧，佢嗰個效果亦唔會話好靚仔咯，又會有凹陷啊，或者可能下面咧會起一層衣咁樣咯。 明白。 如果听 Ivy 老师咁样讲，我整蛋糕好难咯， 好深奥， 系咪？因为其实佢就系啊，佢随时一样嘢嘅话，你唔啱嘅话，佢就已经系做 唔 到噶啦，系就唔系嗰件事， 系冇咗啦个蛋糕。 但系一你通百你明，如果你知道咗嗰个秘诀喺边度咧，其实你。成功率好高噶， 系嘅、 哦， 因为就好似化学咁样，佢三更糖就系三更糖噶啦， 嗯，明白， 系啦， 你只要乖乖地去跟佢嗰、那个份量嘅话，就一定整到，咁又系嘅， 嗯、 但系就好难蒸咯，我觉得， 好 ，OK， 下一题，阿余老师， 下一题啦，好。咁咧系咪又开大咧？咁呢个又要谂下啦。 我唔理啦，今次 好咪系咯， 一定系开大啦。 仲要点都要问阿 Ivy 老师俾贴士。 唔系啊，一系就系问大佬张。我怀疑大佬张系知嘅。 我都系， 我完全唔知啊。啊， 我唔好炸帝。 有请 Ivy 老师。 好，咁咧如果打蛋白霜啦，例如即系做一啲打出嚟好堅挺嘅效果咧，咁咧可以加入邊一種材料咧？ 哦，即 係 倒轉滴落嚟嗰啲， 係啦，嗰個穩定性會高啲嘅。 嗯， 第一就係 chemical 嘅塔塔粉， 塔塔粉啊， 嗯， 係啦 ，cream of tartar 叫做。咁第二咧就係白醋，第三就係檸檬汁，第四我哋又開大啦。以上三種方法都係可以嘅。 以上三種方法都係可以。睇先啊，白醋、檸檬汁啦，你上次講嘅呢個全部都係酸性喎。 Ivy 老師啊， 係他 如果我提提都唔中，我好大打擊嘅。 係啊， 嗯， 係啊，你私底下提佢啊，你睇有咩辦法？你私底下提佢，但我哋兩個係聽唔到，好冇？ 好 細嘅 啦， 其實。Ivy 老師，咪講多一次啊？ 係第一，他粉 （cream of tartar）； 第二咧就係白醋 （vinegar）； 第三咧檸檬汁。第四咧就係以上三種方法都係可以嘅。 你好沮喪 嗱，你兩樣嘢都係酸性嚟噶嘛，係咪？醋同埋檸檬，他他粉我唔知係咩咯。 不如古他他粉咯，咁樣。 古他他粉即係 以上三 好啦，你今次 但 係 佢打到佢硬啲啊，打到佢硬啲，你應該好清楚。 硬啲挺啲係啦， 硬啲挺啲喎，但係係打蛋白啊， 蛋白係啦。 老师有人虾我 好估啦喂， 我跟你系啊，南法国留喺我识嘅，我跟你，你讲 以上 佢哋估以上三种，佢哋估以上三种，我估他啦。 老师啊，老师啊，你估我有冇机会翻身啊？嗱，老师， 你咁叻，一定有嘅。 如果佢拣啲乜，你 跟出嚟跟啦，系咪 ？Ivy 老师，如果佢拣啲嘅话，佢有冇机会翻身？ 我依家咪就系问 你，唔可以咁样嘅，同学。 唔系问下老师啫嘛，唔俾问啊。 好，不如咁啦。 大佬，因为我所有嘅筹码，我摆晒落佢身上。 老师， 我冇噶啦，我 佢两个咧就拣 D， 我拣 A， 系啦。咁请问、 老师，老师，我真系唔想再受打击。 大佬咧，大佬就好有大佬嘅风范。咁、明知嗰个答案错咧，佢都让你哋答得啱嘅。 哦，好嘢， 好嘢。 咁咧系啦，是俾你 我哋啱啊， 系啦。 哦，落地包袱。 三种方法都可以，系啦，系啦。咁我又解释下点解，因为咧。蛋白咧係屬於鹼性嘅，咁、如果你咧加翻啲酸性嘅嘢落去咧，佢就會 中和咗， 中和咗，即係 neutralize， 咁咧佢就會嗰、個穩定性就會高啲啦、你就咁打平時我哋打蛋白嘅時候會加糖啦，咁加糖嘅時候佢都有少少穩定性作用嘅，但係你想佢保留得耐啲嘅時候咧，就要加啲酸性嘅嘢。咁如果咧一般可能坊間如果係做烘焙公司，佢要穩定性好高嘅話咧，其實大佬都啱嘅。咁大部分嘅人都會落cream of tartar， 咁佢因為有啲 chemical 喺裏邊，佢就會穩定性高啲。但係我哋喺屋企做烘焙嘅話，我哋都想健康啲，冇咁多 chemical 嘅時候，我哋就用檸檬汁或者白醋去代替咯。 Ivy 老師有問題想問啊，頭先你話咧，如果你要打呢個蛋白嘅話咧，你會加啲糖嘛？其實本身我想揀糖噶。系啊，你话已经有稳定性噶啦嘛，咁但系如果咁咪好得意咯，我又要加糖，但我又要加翻啲醋或者系柠檬汁落去嘅话，咁咪中和咗咯。 糖系唔会中和嘅，糖咧，因为咧你煮佢嘅时候，佢会有黏性。咁咧佢咧從蛋白嘅時候咧，佢就好似一層保護罩，一層一層咁樣咧。你點解啲人咧打蛋白要分開三次或者四次嘅糖一路加入個蛋白度打咧？就係佢就每一次加入糖嘅時候，佢加咗個黏性，等佢咧好似做成一個保護罩咁樣，越泵越大。 好犀利啊 ，Ivy 老师 ，Ivy 老师啊，好似 Ivy 老师啊，喺未完结之前咧，我想转转话题咧，我好有兴趣想知点解你嗱，据 Ivy 老师同我讲，佢其实做另一个行业嘅吓，即系啲金融嗰啲，点解会转咗去做蛋糕啦？同埋点解你系会教埋呢个花式溜冰咁得意？点解你个兴趣会咁多元化？ 你好似你要斜杠人生， 系啊，好犀利。 其实我私有好多问题想打电话俾 Ivy 老师。 Ivy 老师， 好，请讲。 点解会咁样嘅？ 点解会咁样嘅？系，即系咁大转变嘅。 做 bank 咧，因为都系即系一般中国人思想啦，即系你会搵到钱。你喺学校读economics 咁样，咁跟住出到嚟就好顺理成章就做 bank 啦。咁 bank 咧，佢又会有好即系好好嘅发展啦。我又人生又好好彩，我觉得遇到啲人，咁好多人提拔我，咁我就储咗啲钱啦，少少啦，唔系好多。咁我就个人生即系人到中年嘅时候，又会 追求嘅嘢唔同咗啦，系咪啊？ 系啦，同埋会想做啲自己真正心里边想做嘅嘢，咁我就跳咗出嚟做烘焙。 哦， 点解系烘焙啊？ 即系你 不嬲都中意嘅， 中意嘅系咪？ 即 系中意食 做 banking 嘅时候，你都中意嘅， 主要系食减压啊。 系啊，同埋咧，其實可以，即係頭先同你問你嗰啲問題咧，其實有好多好 interesting 嘅嘢喺裏邊，同埋係一種好有愛嘅行為嚟嘅。 同意，因為有人食，因為你煮啲嘢係有人食啦，跟住又健康咧。 係啊， 我覺得真係從事呢一方面，即係你製造食物嘅人嘅話，其實好偉大噶，我覺得。 多谢你啊！ 唔系我讲真噶，因为其实人人做为咗乜嘢啫？你 系 为食噶咋？你食啲咩落去，你又会变到嗰个人会健康。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系伟大噶， 系 啊！ 食蛋糕我 真系 好开心。 咁但系花式溜冰咧，阿老师你几时开始教？ 系咯， 有啊！花式溜冰系我十零岁嗰时学嘅，咁我嗰阵时就上过一次报纸啦。咁嗰個熱情咧，一直都冇減退嘅。咁我去咗加拿大讀書嘅時候，我有教小朋友啦，跟住翻到嚟咧，其實係上年開始，咁我個女咧就開始學，想學溜冰。咁我諗住就不如孭對鞋落去就咁教佢咪得咯，係咪先？咁但係原來咧 ，COVID 咧 教自己人唔得嘅，係啊，唔同意， 因為 COVID 咧佢唔俾你教練入得，係咪？ 係啊， 咁咁我就不如出去求其次，不如考埋我教練啦。咁我又唔見曬啲 cert 啦。咁我就俾翻以前上個報紙嗰篇報導佢哋睇。咁從此之後咧，我就 唔使考試啦， 唔使考試啦， 即刻俾你，俾個牌你。 係啦， 我都抄翻啲報紙先。 我想問一樣嘢，我就 Ivy 老師啊，其實咧，你哋啲花式溜冰係好多公主裙㗎。 你冇發覺啊？佢啲衫好靚，係 啊 係 啊，好靚啊！ 冰彩啲衫， 同埋可以揀音樂嘅喎，係咪啊？ 係啊，同埋咧會即係。我個年代是小忌廉啦 ，OK。 我諗起就好笑啦。係啊，唱小忌廉啊！ 你揀呢一首歌嗱，就噔噔噔叮 咚。唔係啊，嗰件衫咧係 小 忌廉啊，係啊。 小忌廉咪即係代月亮懲罰你嘅嗰個。哇，好正！ 好犀利， 女仔系啲梦想。 咁你点样编排你嘅时间啊？你又要教人整烘焙，又要教呢个花式溜冰，即系两样嘢一齐进行咯。 其实都好 struggle。今朝早，譬如做你节目之前咧，咁我已经系整完饼，跟住去完溜冰场啦， 哇， 跟住再翻嚟噶啦。 哦，你七点起身啊？ 几次？ 我应该大约知道你住喺边。 嗯，犀利。 系咩？ 附近咯。 佢咁近， 喺附近咯。 佢去做咁多嘢。系 咯。 系啊。 咁咧，我就会系咯，尽量安排俾时间啦。因为做紧，我发现到好唔同嘅，就系你头先问咗，啊，点解你会由一个行业转咗第二个行业咧？就系我而家每一日咧，都系好想翻工噶。即系你一擘大隻眼嘅时候，你系好想即刻翻工。咁以前做 bank 做，呢个可能性就比较低啲啦。 明白。嗯、 因为你觉得呢样嘢你最想做嘅事情，好享受 嘅嘢， 系啊，直情系。好似喺夢境之中咁樣咯，每一日。 我好同意啊，即係等於我而家一樣啫嘛。 阿馬小強，馬小龍都係 嘅， 做 節目。 Ivy 老師啊，你估我呢個年紀學花星溜冰得唔得咧？我想整套蠟筆小新。 搞清楚一樣嘢就係，我佢想整套蠟筆小新，你襯你。 其實真係嗱，佢呢個問題帶出就係，其實有冇限 年紀㗎？學 呢啲。 但係你個肚咁樣好難㗎喎。 Ivy 老師有冇得教？ 有的，其實我啱啱上三個月呢，我就有個朋友他已經年過五十了，他就說我平衡力很差的，我真的很想學，我就即係佢講我話，我咧未試過教一個小朋友咧係十五分鐘學唔識嘅， 哇十五分鐘好大， 你講緊小朋友啊嘛，講小朋友啊嘛， 咁大人咁大个我未试过，但係你唔好打破纪录。我一定係会教得你识嘅。 哇好嘢。 有志者事竟成。好啦，喂嗱，今日时间差唔多。首先呢我哋再一次 多 谢 阿 田 老 师。 咁 你第时呢我哋有机会再向你请教有关嘅烘焙啊等等嘅嘢，好嘛。 复活节快乐。多谢你。 复活节快乐。 多谢晒。 Yeah, thank you, 多谢 晒。 拜拜。好啦，快乐十二点钟， 开心啊！ 学咗好多烘焙嘅知识。 好，瑞瑞，你学整蛋糕，我妈整俾我哋食。 你整饼啦咁， 花式溜冰表演俾你哋睇。 好啊，要咁话。 咁样啊，翻嚟就唱下歌先啦，好嘛？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8。 系，又要去练下歌先。 冇错，咁啊 ，Tiffany 接紧你嘅电话。如果想一阵间十二点半参加点唱，冇错啦，而家去打你啦。 冇错，18723888，18723888，我哋系有五条线，但得一个人听电话嘅，先你 唔 介意。 听咗成招噶啦吓，好。先喺十二点，新闻报告、交通消息，翻嚟继续我哋节目。 本轮嘅疫情以嚟，始终坚持动态清零嘅方针，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按照应格尽格嘅要求，积极筹措本地密切接触人员隔离访员，从细从实推进转运隔离，尽最大努力阻断疫情传播链。他承认当局的工作有很多不足，请市民监督，提出意见和建议，他们一定会尽全力改进。美国总统拜登说，正是考虑派遣一名高级官员前往基辅，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以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被问到他本人是否愿意到基辅，拜登回应说是。白宫官员之后接受访问的时候澄清，拜登目前没有计划前往基辅。美国传媒报道，国务卿布林肯或者国防部长奥斯汀较可能到乌克兰和泽连斯基会晤。俄乌战事爆发以来，拜登和副总统何锦丽先后访问乌克兰邻国波兰，而英国首相约翰逊等部分欧洲国家领导人已经先后到基辅和泽连斯基会面。 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124点，跌47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205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87点，跌1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26.43，瑞士法郎0.944，加元1.261，人民币6.371，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08，澳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73.36美元，卖出1,973.9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云量增多，周末期间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5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啲紧急维修封路嘅安排啦。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黄大仙中心嘅慢线有临时工程。一带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慢线有紧急工程，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另外喺尖沙咀嘅汉口道去九龙公园方向，跟住海防道都系有急收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经过请你小心忍让。而在屯門的杯道路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屯門站有緊急維修，揸車朋友經過只可以使用慢線行車，經過請小心忍讓。隧道方面，紅隧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在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的龍尾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在皇后大道東灣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比较多车些少，龙尾接近爱护动物协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接近碧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车多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过了窝尾。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即时不会释出废气，悭油悭钱又环保。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荃湾丽城花园三期六座、香港仔鸭脷洲村、利添楼，不包括位于地下的商铺和幼稚园。蓝田汇景花园12座，观塘安达村贤达楼，牛头角彩霞村彩星楼，观塘裕民中心3座，九龙城联合道5至5号 A 号的联合大厦，油塘油翠苑荣美阁，元朗八乡石湖塘222号，元新和亭16座，和大埔富善街72至74号富善大厦。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 一齐支持本地足球。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2022亚洲联赛冠军杯，杰志对青来联。杰志今季亚冠首战对女泰超青来联，能否旗开得胜？星期六晚7点，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支持本地足球，撑杰志。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 抗疫快讯， 每日由朝早八点到晚上十二点，每小时报道防疫抗疫最新信息， 包括最新确诊个案、检疫安排、检测站轮候状况等，亦会直送贴心的抗疫锦囊， 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港台电视三十二与全港市民 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奉送快活人。 又唱，我又唱，风骚唱不完。 风骚唱唱唱不完，我可以天天年年年年到永远。风骚唱唱唱不完，不愿意死死点点谢谢去面对。风骚唱唱唱。 好，风骚唱不完啦！每个礼拜五一定有呢个环节吓，咁啊，每一个礼拜都有唔同嘅歌曲送俾大家嘅。咁、 yes. 啊，今日礼拜咧就阿李老师收咗两个学生， 一个 咧就阿马同学吓嗰、那个。是啊，成日撩鬼攞命嗰、那个， 嗯，系啊，佢仲争十三下， 就系我啦，咁样，咁咧就希望大家吓俾啲掌声，我哋每一位， 好， 唱嘅都系用尽心机嘅。OK， 首先咧，不如我播一只我自己嘅好短嘅歌曲先啦。 好， 呢、這个歌咧就有时咧就谂起啊，点解有啲人咧吓，譬如话佢平时咧夜晚就好开心啊，玩啊，唱 K 啊，饮酒啊咁样， 嗯， 但系一到翻工咧，个人咧就好似谢谢地咁样啊吓。 咩人啊？ 有啲咩人嚟？ 炒佢啦！ 你识唔识噶？ 即系幻想有啲咁嘅人啫， 一定有嘅、 哦。即系翻到死蛇烂， 死蛇烂鳝咁样，系啊， 咩嚟噶？死蛇烂鳝我未见过。 死蛇烂鳝啊，系啊， 我未见过。 几次嚟 嘅？系咩？ 咁咧，我就用咗阿陈洁玲姐姐嗰只今晚夜。 正啊！ 你电池。 系啦，我改咗词嘅，同埋今日咧，除咗我呢只之外咧，一阵间阿马大爷嗰只都系， 系啊， 吓、 啊，你介绍下先。 降机呢个咧系我哋嘅一个 fans 忠粉。 Galax 嘅力作、 嗯、 叫做《马鲁斯傻人日记》， 咁马鲁斯傻人日记 系啦，系啦、 嗯，听到你话马鲁斯傻日记，傻人日记咁样，系啊，唔知系啊，食咗个字， 答驳多三下， 唔 好， 唔使唔使唔使，唔算，唔需要， 做得唔好， 冇， 咁而家我俾大家听我只先啦，好唔好？ 好啊， 好啦、 okay, ，就系叫做今晚借， 嗱嗱。那点解每天一到翻工，佢就会借啊？成日个样都咁借，做嘢那西翻工波照射，无论佢做乜都 hea。总之每天一到他就会借，同事唱 K 玩到夜，为了美酒芬芳香四射，佢人尽兴仲开心笑，可惜明朝一到他就会借，平日佢最叻擦鞋，最识氹掂啲阿姐，同工最跑开心事，有日如做错艺，阿姐停 实佢癫晚夜，亦会玩得天光玩到谢。长夜里万般开放，翻工哪管质素，波亦照射。日个样都敢借，做嘢那西翻工波照射，无论佢做乜都 hea， 总之每天一到他就会借，同事唱 K 玩到夜，为了美酒芬芳响四射，佢人尽兴仲开心笑，可惜明朝一到他就会借。平日佢最叻擦鞋，最识氹掂啲阿姐，同共最跑开心事，有日如做咗哎阿姐。其实佢边晚夜亦会玩得天光玩到谢，长夜里万般开放，翻工哪管质素，波亦照射。佢系无赖自动唱，今晚借。 好啦，就系来自今晚夜嘅呢个版本吓。 喂，你识埋啲咁嘅人啊？你 都唔系你，都唔系你。 我就系叫阿大佬疏远佢。 当然唔系你啦，系咪先？即系玩就玩到开心，翻工咧就唔会上心机嗰啲吓。好啦，咁啊，一阵间咧陆续送上嘅不同嘅歌曲。首先一翻嚟咧，我要听下歌先啦。然后翻嚟就会有白金。啊，而家唔好住啊，唔好。 究竟系出边一个咧？一阵间，我今日有两个绝招。 系咩？ 系啊，名师出高徒啊！今日真系 哦，正啊！恭喜恭喜恭喜！ 一阵间到底系边只？ 我哋抽签啊！ 都好 啊，好啊，好啊， 系啊，抽嘅啫。一系咧就睇下系你出先啦，定系大大 张 出先，好唔好？ 我会奋身去唱。 又唱，风骚唱不完。 风骚唱唱唱不完，我可以天天年年年年到永远。风骚唱唱唱不完，不愿意丝丝点点谢谢去面对。风骚唱唱唱不完，相爱缘分就是这么难。 好耶，重头嘅作品啊，马上推出啦！因为咧，阿马老师咧就即将咧系成为我哋下一位出场嘅歌手啊！ 冇错，天王巨星是怎样炼成的？ 冇错啦，人贱多波词嘅主持人啊！ 应承大家，我就算我几红，我都唔会离开呢个节目，好冇？笑乜嘢啊？ 你啲废话几好笑 嘅， 啲 系啊，真系啊，系啊，你废话先好笑。 咁有啲人人红系真系心红噶啦， 你唔会垃圾堆填居做节目， 你红咗先讲啦，红到先讲啦。 嗱，你唔好， 你红到嘅话，我挖对眼出嚟。 look down upon me 啊 ，OK， 好啦， 好嗱，认真、认真， 咁、 多谢 老师， 多谢 同佢一齐唱噶， 李老师指导，多谢，真系 冇咁讲，冇咁 讲，系啊。 但系其实咧，亦都要多谢 Galaxy 啦，咁啊填咗一只叫做马老师。傻人日记咧，咁啊，普字就系白金升降机、我觉得有啲担心嘅，因为白金升降机大家都知道啲字好密，同埋好快， 系啊， 咁所以我觉得对于佢嚟讲嘅话咧，系一个越级嘅挑战嚟嘅，系、 嗯、 啦，因为上次其实首歌嘅话系会比较容易啲捉到个拍子，咁啊，今日咧我哋亦都希望佢可以咧就系有进步俾到大家见到， 冇错， 所以咧就我今日咧就唔会好似上次咁系全首歌同佢一齐唱，佢嘅就系佢一段，我一段，佢一段，我一段咁样。睇下佢甩成點？ 上鋪我二十分，希望我今次有二十八分，好唔好？ 又唔使俾自己咁低分。 好 好 長 嚟吧，好， 嗯，準備 係啦噃，送俾大家嘅有、馬老師《傻人日記》music， 準備啊！ 昂昂昂，人就夠昂。个肚腩有一把磅，收工即闪或有分丝，皆后碰撞。唯有食食剩翻你，放假要煮餐美食，蒸鱼煲汤，令老妈子感到震荡。 如佢像阿汤汤应伟啲。 学其实冇学，我以笑粉的懒惰，发光心事令到沙拉失去信念。我浑浑噩，全部靠 撞， 我最怕唱歌压力，不需三点，连吉他不需要再做训练。 犀利吓，咦，有板有眼喎、啊，马老师吓、 哎，我跟得个好老师，我点都要即系尽力而为， 超硬完成啊，叻仔 ，relax 下先，因为不过时间关系咧，我哋即系唔可以拖太长啦，因为如果唔系唔够时下只歌， 冇错， 介绍呢只歌咧，其实呢只歌咧有两个音乐版本，之前版应该就比较慢，阿老师话喂呢只咧唔够。upbeat 啊，咁啊有咗另外一個 tempo 嚇， 勁， 咁啊唱一首 Carole King 嘅名作嚇。 嗯，因為你好難得咧，就可以喺呢一個嘅地方能夠揾到一個好嘅朋友。You've got a friend 送俾所有喜歡我哋風騷浮人嘅每一位嘅聽眾。 好， 有梁繼章、 李麗潤 一齊合唱，送俾所有我哋嘅香港電台第二台喜歡我哋嘅聽眾。 nothing, nothing is going right. Close your eyes and think of me, and soon I will be there to brighten up even your darkness night. You just call out my name, and you know wherever I am, I'll come running to see you again. Winter, spring, summer, or fall, all you have to do is call, and I'll be there. Yes, I'll be there. You've got a friend. Michael. The sky above you grows dark and filled of clouds, and that old north wind begins to blow. Keep your head together and call my name out loud. Soon you'll hear me knocking at your door. You just call out my name, and you'll know wherever I am, I'll come running, running, yeah, to see you again. Winter, spring, summer, or fall, all you got to do is call, and I'll be there. Yes, I will. Now ain't it good to know that you got a friend, when people can be so cold, they hurt you, yes, and search you, and take your soul if you let them. Oh, but don't you let them. You just call out my name, and you know wherever I am, I'll come running, running, yeah, yeah, to see you again. Again and again. Winter, spring, summer, or fall, all you got to do is call, and I'll be there. Yes, I will. Got a friend, Michael. You got a friend, and 小强. I love you. You got a friend. I love you more. You got a friend. Yes, baby. You got a friend. I love you, Michael. 多谢，多谢大家支持。 系 咪噶小强啊？ 好正啊！你哋净净系大学生个班啊！ 阿老师教得好啫，老师教得好， 老师真系犀利啊！ 希望大家会中意。 系啊，我一定会继续进步嘅。 好， 即系今日虽然仲有啲瑕疵，但系。尽量尽量， 冇人理你嘅，冇瑕疵。 好啦，点唱嘅时间1872388，先咧12:30新闻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扩大上门接种新冠疫苗服务至18区，下星期二起会开放网上登记平台，并设有电话查询热线。长者、病患或者不能外出的人士可以登记预约上门接种科兴疫苗。公务员事务局长聂德权说，预计今个月26日起会展开为期8星期的上门打针服务，每星期针对4至5个地区，在接种28日之后再安排上门接种第二次 劑疫苗。他說上個月30號起，當局在維豐強檢樓宇以試點形式提供科興疫苗接種，直至昨日合共為13座樓宇的50名居民打針，包括42位70至98歲的人士。截至昨晚，657萬名3歲或以上的人士已經接種第一針新冠疫苗，佔相關人口超過九成。581萬人已經打了兩針，已經接種三劑疫苗的有302萬人。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說，保守估計全港或者有大約400萬人已經受感染並且有抗體，加上疫苗接種率提高，可以減少因首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帶來的風險。他形容政府今次放寬做法進取，相信基於較多經濟因素，但擔心復活節假期之後疫情或者會反彈。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亦都说，相信下星期放宽措施之后，疫情会轻度反弹，预料到时单日确诊个案会多几十至到几百宗，但估计短期内再出现大规模感染的机会不高。行政长官参选人李家超说，支持政府计划制定专门法例规管众筹，因为现有法例没有足够规管众筹可能带来的涉及违法行为。他在政纲亦都会作出考虑。李家超重申，基本法23条立法属于宪制责任，现届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如果他成功当选，强调会尽快完成立法。李家超又说，倾向接纳和推行现届政府提出的架构重组方案，在他顺利当选之后，会和现届政府官员推展架构重组的立法工作。另外，今日是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第二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李家超说，香港过去曾经因为国家安全受威胁，产生感到相当悲痛的事，也都令大家认识到，国家安全受威胁的时候，社会和个别人士亦都会受伤害，必须居安思危，认识国家安全，做足风险管控。咁亦都同佢奠定香港发展稳固的基石的施政理念一致。中国人权研究会发表研究报告，说亚裔美国人和非洲裔、拉美裔和原住民一样，在享有和实现人权的诸多方面受到有形无形的歧视和侵害。美国亚裔正是遭受越演越烈的种族主义攻击。报告揭示，反亚裔种族歧视的原因包括美国政客对疫情的种族主义操弄、美国白人至上的种族结构和社会氛围、亚裔冒犯少数族裔标签的基本、美国种族关系的对立，以及美国政客破坏中美关系的政治诱因。报告说，即使美国社会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可能在后疫情时代有所消退，但在美国政客的反华政治操弄影响下，针对华裔群体的种族攻击反而可能会越演越烈，引起忧虑和警惕，亦都需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云量增多，周末期间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5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ki 首先跟你讲一些紧急维修封路的安排。在观塘的康宁道下行近住观塘道的中线是封闭了的，重复一次，就是观塘的康宁道下行近住观塘道的中线，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中线封闭了的，驾车朋友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和小心。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的慢线啦，有紧急工程噶，呢一段咧比较多车。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慢线有紧急工程，呢一段咧比较车多噶。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开。 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去到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另外西贡方面，普通道近住天后庙来回方向都是很繁忙的，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窝尾，出去九龙方向呢车龙排到去大网仔路近横江村。另外福民路、惠民路都比较多车的。最后提一提大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有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至到每小时50公里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一张凳都对我哋身体咁大影响嘅咩？ 其实办公室嘅桌椅咧，就最好系有承托力嘅。所有淋嘅嘢你会舒服，例如 sofa 你瞓落去你会好舒服。但系咧，其实你肌肉咧会放松唔到嘅。有啲大班椅咧，佢本身系淋啲，就相对承托力冇咁好。如果你加多少少坐垫，加翻一啲额外嘅承托咧，其实都可以改善到呢个问题。 要了解多啲点样由日常生活入手，帮你继续终身美丽，就要听实逢星期六晏昼四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松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向快活人啦，十二点三十九分啦，未都开始我哋嘅点唱时间。 点唱时间 啊，网上好多朋友都有留言嘅，都有啲人打咗电话嚟噶啦， 冇错啦， 系啦。咁另外咧，首先读一读网上先，你想讲嘛？ 好啊，好啊，网上先。 好啦 ，Irene 佢话咧想点唱俾美国嘅大仔啊，本月十八号佢生日，祝佢同埋屋企人咧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咁啊，希望听到身体健康。我今日睇下有冇时间啦吓。咁另外咧，就有人问点解嚟卢可博士发烂渣啊？头先啊 ，Joyce Mac 问 几时啊？边个时？边个时段、啊？ 佢今晚冇停过发烂渣。 我今日不停过发烂渣喎。 系啊， 所以我问你咩时段咯、 啊？系唱完歌好啲咯，心情。 食咗药两香啊！ 哦，食咗啦嘛， 食咗啦。 都系 Eric 俾你噶嘛，系嘛？ 系啊。 好，咁电话里 边去湿噶， 系咪已经有啦？ 有啊有啦、啊， 欢迎我哋听个电话啦、 哦。 好，喂，查查， 系啦 ，Hello， 查查你好。 哎呀，小心 啊，冇问题啊。 喂喂喂，有冇查查？喂， 喂，咁其实咧都有好多朋友今日咧打通我哋嘅1872388嘅，咁、我哋睇下可唔可以等阿查查咧同我哋倾一倾偈啊吓、因为其实咧都想点唱俾妈咪听嘅。 系啊， 系啊，咁不如我哋都可以睇下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咧有啲乜嘢嘅。 好啊，系啦、 啊，留言啦、 啊。阿迪文咧，佢话今日冇休息啊，听到你刘博士学呢个花式溜冰咧，佢想笑啊，系啊，觉得你好系啦。OK， 好， 我都有上进心啊。 电话里边，喂， 查查系咪？ 我是查查， 查 查， 喂， 查查你好， 查查你好啦， 你好，哎呀，好开心， 你好啊， 好听啊，你把声，查查， 冇错啊， 我咧就好同你哋讲好多真心嘅说话，咁我而家要快啲讲， 好， 咁咧就首先我就希望我腰痛嘅妈妈就快啲好翻，因为佢腰痛同埋脚痹咧已经好耐嘅时间噶啦， 有冇睇医生？ 咁咧就而家。睇咗一萬個醫生， 哎呀， 長期噶啦， 明白。 咁就而家咧就引入咗一種新嘅針，咁樣咧就打咗之後，同埋食咗藥咧就會好轉喎。咁希望佢繼續好落去， 一定 會 好。 係多謝多謝。咁我想講下我聽你哋節目嘅心路歷程啦。 好啊， 心路歷程 有本書。 聽咗三個嘅， 出咗本書。 初聽翻你哋嘅節目咧，其實李麗同埋梁繼章好耐以前已經聽過噶啦。咁都冇，但冇而家咁喜歡。咁咧就初听嗰时咧，就你哋三位，咁我就诶吓咁嘅咁样，咁、个感觉啊，继续听落去咧，就咦 OK 喎、哦。跟住再聽咧就哇好好聽喎、哦，咁樣呢個三個歷程，咁點解令到我改觀呢同埋令到我繼續聽落去咧，就係、是、一個環節，我諗你哋都估到邊個環節噶啦？ 唔知啊， 片段人間 網上 係啊、哦，我聽片段人間，我真係令我好感動嘅啲故仔，有時又好好笑嘅、哦嗯，好似阿柯晨嗰次嗰陣時嗰個咩腳底按摩嗰咧， 好耐啦，好耐啦嗰個， 係啊，就係初初嗰陣時咯，咁啊啲三粒幾子啊，四片 你仲記得犀利， 我聽三次，我上網上重温三次，實在太好笑啦，真係周星馳都諗唔到咁好笑。 嗱，一唔开心就拎嚟听咯， 吓、 一唔开心就可以攞嚟听咯， 系啦。 希望唔咩咧，但已经听咗三次。 哦，我哋有新作品 嘅，好笑噶，仲有啲好感人噶，咁仲系好难得嘅就系、是，即系编剧你哋写得好啦，已经系一个好犀利啦。但你演绎都好犀利，可以咧，好似李丽蕊咁，你个名咧好靓。丽蕊其实是丽蕊花蕊的蕊，是是、你可以扮小朋友又得、婆婆靓女，咁似乎唔系人都得噶， 都有扮过下狗噶， 鬼啊， 猫又鬼啊，又有系。 梁继章咧，嗰时听你咧，我唔系太十分爱你把声、但系而家咧，我觉得你把声点解？年纪越大把声越好听，好似红酒咁样啊，越嚟越纯啊把声，好好听。同埋你控制大局啦，我知道嘅。咁、你有时即系马小强咧，初我真系坦白讲系麻麻地嘅，但系咧而家越听咧就越觉得你有自己嘅风格。同埋你讲Floating Classroom 咧，讲国内嘅事咧，即系令到我大开眼界，叹为观止啊！ 你有一个 正Floating Classroom， 系咪啊？系咪咁讲噶？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漂流教室， 系啊系啊，即系令到我 知道 大开眼界啊！系啊系啊，长知识啊！咁又越嚟越觉得系好，你三个如果独立一个。逐個做節目咧，又唔會話有嗰種火花嘅、即係如果個個都咁工整啊，個個都咁完美啊，就冇咗嗰種特別嘅效果咯。 明白， 講完聽得好仔細喎嚇。 係啊，你三個咧令到呢個節目生色不少啊，即係越嚟越愛上佢啦。咁每日都會聽咁樣啦。 多謝你。 李麗蕊咧，好似你個名咁啊，花蕊，嗰啲花粉咧，將你嘅真同你嘅美好咧散發開去咯。 好啊， 多謝你。 因為你真係好真咯，我覺得你個人咧，我以前又係冇而家咁中意聽你嘅。你而家係越嚟越好，你又有好多歷練，即係個個人都有歷練啦。你哋好多歷練咧，有時同你講乜？你都可以答嘴咯，都可以讲到出嚟，而且係即係有时同可以同你同即係同你哋同笑同悲啊咁樣啦，同埋你揀啲歌又好听㗎喎。 哦，咁呢个真系大佬张啦， 系啊， 大佬张， 佢操盘 好好听啊，啲英文歌咧真系有时系好好听。咁仲有，你哋请嗰啲嘉宾咧又好好噶，好似阿 Doctor Eric 啦 ，Doctor Johnny 啦， 风趣幽默啦 ，Doctor Johnny 就 好多嘢学啦， 好多嘢学， 佢系好斯文嘅， 但系佢叫我做马姑娘喎。 系佢有调戏你 啊！好似头先嗰位小姐啊，叫做 Ivy 老师啊 ，Ivy 老师讲烘焙嗰啲， 又系好好听嘅讲嘢。 多谢 你听得好仔细啊，苏生多谢你，非常好，非常好 啊！系啊系，睇你进步同埋嗰个片段人间真系好好听。 我覺得最難得重要係，我都係我哋嘅榮幸，因為可以同我哋嘅聽眾咧，即係同喜啦、同悲啦，以及咧就我哋一同成長啊！ 好啊，係 咪啊？我哋都要你哋俾機會我。 我唔認識馬小強嘅，咁而家覺得呢個人好得意。 佢唱歌有冇好啲啊？你覺得？ 好咗，頭先好咗好多喎。 嗱， 頭先 禮拜一又要謝思遠。 第二句我話：咦，邊個嚟㗎？點解唔似佢嗰時？因為佢嗰時係。 箍下傻啫嘛，佢淨係想箍下傻。 而家咧係識得用丹田啊！李麗蕊教得好好啊，真係。 我冇佢，係啊，我耕佢塊田。 你哋呢个节目咧，真系十年里边咧系最难得嘅节目嚟噶。 多谢， 多谢啊，多谢啊，查查， 衷心 多 谢。 我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系有感动啊！ 我会继续听落去嘅。 好， 我哋问候你妈咪啊！ 多谢晒，多谢晒。 好啦，好啦， 多谢，多谢查查， 任何一只歌都得噶啦。 好啊，希望大家都日日都咁开心，同埋 讲晒我要讲嘅嘢，好开心。 多谢查 查， 好开心啊！ 好嘢， 我知道你骗住人间咧，落咗好多功夫嘅，其实好难噶。你哋咁忙，仲要咁样。即写个古仔要对白，又要咁乜嘢咁， 尽我哋做，尽 做。惊嘅有时啲鬼故， 我哋会好努力。 系咯，做乜都系好用心，好出色。 你开灯听咯，鬼故。 你听到就你听得出就得啦。系 多谢晒， 多谢晒，多谢晒，拜 拜， 拜 拜。 嗱，補讀翻啦，阿張森咧，佢話早晨啦，4月19號嚇，仲有四日咧，就係老公生日，想點嘅歌俾佢聽，祝佢生日快樂。另外咧就阿烏布布啊，佢個名好得意，佢個名烏布布，點唱俾愛咗我20多年嘅男人聽嚇，想話俾佢知，我今世最愛嘅人就係佢啦，係啦。咁另外咧，仲我記得頭先有個睇下先啦，因为要揭翻上去。 系啊，因为好多沉啊， 但系 Candy 话咧，我点唱俾我妹妹两只猫猫，补足生日，祝佢哋身体健康。另外咧 ，Anita 就话啦，我想点只歌咧，俾所有听紧呢个节目嘅人，多谢晒你。Ricky 咧就系想点啊张敬轩嘅歌，送俾去咗外国嘅细佬一家大细啦，蛙哥 Tammy 一家大细啦，身边各人啦，等等啦，咁样样吓，咁咯，系啦。 多谢多谢。 好， 好啦，咁当然啦，我哋而家要听首歌先啊。 多謝查查鼓勵， 我哋一定會繼續努力， 我哋都會嚇， 冇錯。 片段人間，每一天，我哋將我哋嘅喜怒哀樂灌注喺劇裏邊，希望大家都會喜歡有呢只歌曲啊。 徐徐回望，曾屬於彼此的晚上，紅紅仍是你贈我的心中豔陽，如流傻淚。期望可体恤兼见谅，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一枪、啊、因你今晚共我唱。才顿感哀伤的漂亮，原来全是你令我的思忆漫长。何年何月才又可今宵一样，停留凝望里，让眼睛讲彼此立场。当某天雨点轻敲你窗，当风声吹乱你构想，可否抽空想这张旧模样？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 好，争取时间仲有十分钟，晏昼一点钟吓，咁我哋听听另一个朋友 听众倾下电话， 冇错啦，个电话先，好唔好？好，我哋另外有 ，Hello，阿 May，Hello， 喂， 你好， 阿 May， 你好啊， 系啊， 系啊，好开心啊，打到电话上嚟， 因为今日啲女仔啲声咁好听嘅， 放假啊嘛，因为 好甜啊， 系啊，因为放假，所以就。 我想点唱呢，啱啱今日你哋话可以点唱打电话上嚟呢，係啱啱係我老公今日生日。 哇浪漫啊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阿美老公 ,Birthday to you。 他有没有听紧 有啊， 听紧了吗？ 有啊，应该他有听我，因为我有 WhatsApp 话俾他听。 哇，即是今天他开工，他要开工咩？ 是啊，他要开工啊。 哦，所以你 WhatsApp 俾他。 他司咩名啊？ 阿老公。 阿 芝。 阿芝啊。阿芝。Happy birthday。 结咗婚几耐啊？ 你唔可以当住阿咪咪声佢。 结咗婚几耐啊？ 你哋15年。 哇， 是不是一路都咁恩爱呢？ 是啊， 咁几好啊， 真系羡慕啦。阿咪咪有冇准备礼物俾老公啊？ 有啊。 点解你唔讲埋 事？唔系我问下啫。 有咩礼物啊？ 咁啊， 咪都好紧 张。因为今日咧，要佢要翻工啦，所以我哋琴日就去食咗午餐咯。因为而家疫情咧，之后你知道冇得出去食夜晚啊嘛，所以我哋琴日食咗咯。 食咗乜嘢啊？ 食咗日本菜。 哇！系咪嗰啲奥麦卡西啊？ 因为我哋两个都好中意食日本菜咯，因为而家冇得去日本，好挂住 啊。哦，呢、這個疫情過咗之後，我哋可以 嚇，快可以去玩， 就可以去玩嘅啦，好唔好啊？今日呢個歌咧就係你揀嘅，係咪？係。 想同老公仔講乜？ 我點將每天愛你多一些咯。 哇！ 知啦， 甜都流啊！ 原本我想點愛是永恆嘅，不過咧我打咗電話嚟咧，好緊張，我都唔記得咗點嘅歌，跟住我心目中係諗到呢一首，咁就點呢一首？ 就係心裏邊嘅想法啦嘛。 冇錯啦。 好啦，咁啊多謝曬阿 咪 電話先，好唔好嚇？ 咁最緊要咧。身体健康啦，大家都要疫情快啲过去。你哋三位都系，你哋咧好好笑啊！我都头先听你哋三个唱歌，同埋平时咧你哋咧嘅嗰啲客家婆啊，或者网上情嗰啲都好好听咯。有时你哋讲啲笑话咧，我自己都喺屋企笑，或者你咪。 多谢晒，继续支持吓， 阿美美好幸福， 系啊，好幸福啊，好，再一次 多 谢阿美，多谢晒， 多谢晒， 好啦，代读阿林太啊，顺便在英国读书数个月嘅仔阿 Rex， 因为疫情严重，翻唔到香港过复活节，希望佢英国生活快乐，快啲适应校园生活，亦都希望所有听紧嘅朋友，所有香港人啦，复活节快乐，出去行下，忘记疫情嘅苦闷， 明白， 好，就有呢个歌曲嘅，每天爱你多一些。 对呀、啊、尤其是要送给的就是咪咪的老公阿志。 阿志啊。 是啊，阿志听一下。生日快乐。哎哟衰账。你成日哪里啊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 今天真的有少争取时间，咁呢个歌曲之后咧，我哋咧马上仲有啲代读嘅， 冇错。 首先有一位咧叫萧小姐，咁佢就系 Lady Gaga 嘅一个 super fans 嚟噶，咁就话咧觉得佢每一次都好专业同埋好用心咁去对待自己嘅事业啊，所以咧就会将佢咧当作系自己嘅偶像，希望自己能够用心咁样去生活啦，咁亦都送上呢个歌曲咧，送俾我哋全香港人， 冇错， 鼓励我哋每一位嘅朋友都要坚强。 好 力咁样去面对我哋嘅人生， 冇错。另外有位冯婆婆，佢本来想只歌叫《友谊万岁》，不过咪冇时间播啦吓。咁样用翻Lady Gaga嘅歌代替啦，送俾我哋嘅，亦都佢话以前都有听三个节目的心噶，而家继续听风叔，觉得好开心， 开心就好啦。 嗯，好啦，冇啦呢个时候。 B B 啊，咁就话咧，希望可以点唱咧，就系俾个全部香港人啊吓，因为疫情期间嘅话，大家都冇办法出门口啊，个个咧都好似饿狼咁样咧，希望呢个疫情可以快啲过去啊，所以咧就想点唱咧，俾到饿狼传说咧咁。但我哋就今日时间关系嘅话，就播唔到俾你听，就俾所有嘅香港人，希望咧各行各业早日复苏，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恭喜！ 好，用呢个结束今日嘅风骚快人，下个礼拜一同样时间十点钟， 希望大家有一个嘅 Happy Weekend， 亦、 yes. 都有一个非常之开心嘅复活节假期， 会挂住你哋噶， 开心啊！ 星期一见，拜拜。时间去到快晏昼一点钟，听紧呢一个风骚浮人吓， 冇错啦！一阵间嘅话，我哋就会将个直播室会交俾嘅就系 美年 康康 李 志 哥， 好犀利啊！佢着呢啲 Gaga 嘅衫， 好靓仔啊！ 系啊，成日都咁靓仔噶啦。 27度几温，相对湿度55%，先听一点钟嘅新闻报告。